首府拉什卡尔加市，塔利班加强攻势，政府军大力反击。过去24小时，有40名平民被杀，118名平民受伤。援助团呼吁双方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保护平民，否则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卢碧。上午10点，卢碧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190公里，即北纬21.2度、东经195.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卢碧有迹象增强，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卢碧会继续远离香港，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卢碧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同卢碧相关的雨带仍然会在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请保持警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6点，升331点，成交金额45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4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22点，升85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0蚊，升14蚊。盈富基金27.04元，升3.6毫；李宁93.9元，升8蚊；美团215.4元，升3.8；阿里巴巴192.1元，跌4；比亚迪股份269.2元，升10.2；安踏体育187.3元，升13.5；恒生中国企业96.62元，升1.62；中国平安68.85元，跌3毫；小米集团26.5元，升6毫。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6，英镑10.827，瑞士法郎8.606，澳元5.76，加元6.206，新西兰元5.488，欧元9.23。每百日元对港元7.1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611点，跌30点。港金现价报16,79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64美元，卖出1,81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喺一分钟前咧就清理好啊。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啦，近启业村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观塘道而家近住启业村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就慢车，龙尾在彩虹道亚加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宜安角对出。啱啱收到中最新的交通意外报告，长沙环的长顺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美孚桥去回荔枝角道方向就挤塞。重复多次，就是长沙环的长顺街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在美孚桥去荔枝角道方向和蝴蝶谷道落回去荔枝角道方向亦都是挤塞的。讲回路面，较早前东涌裕东路和顺东路交界有交通灯失灵的，现在已经维修好，裕东路的车就可以右转回入去顺东路，顺东路的车都可以右转回入去裕东路，巴士陆续行回原有路线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柏丽湾、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

正常喎、啊，今日。 咁你咧？ 我係周三強。 係、哎，早晨大家。 早晨，早晨，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非常好啊！ 喺呢个礼拜日咧，我就会打第二针啦吓。咁咧，琴日咧，即系我两好拍档咧，就即系因为见我咧，就又唔系十八廿二啦，就提我啦。佢话：喂，阿梁老先生，你星期一翻唔翻？ 梗系一针到订啦。系唔系？其实 嗱，佢对我都系咁啊。 系啊， 唔系 bully 你。 唔系，我真系我对每一个人都系咁样，我系天生贱嘅，所以你唔好介意，系毒舌妇。 咁咧，佢就话：你其实星期一你翻唔翻到？因为 我好担心。 就約咗一個黃昏時間添，仲要係臨，即係星期日嘅黃昏先打 嚟。 咁咧，佢哋就驚我咧，就第日喺新聞見到叫我養啦。 唔係， 我哋驚你翻唔到工啫。 咁 你不至於死。 我聽完你哋講咧，我都有即係叫從善如流嘅，我就上網想將我嗰、那個，因為呢個咧係第二針啦嘛，所以佢咧係第一針嘅時候 book 嘅，講嘅七月嘅時候 book 噶啦。 咁 佢嚟而家成個幾月。咁好啦，咁我就嘗試下啦。咁樣哇，見到不但止我 book 嗰個 centre 咧係爆到都冇啦，即系想再睇下一页佢冇啦，系啦，咁再睇翻所有嗰啲大细 centre 啦，我连嗰啲咩黄大仙啊、九龙城啊，即系我睇晒所有 centre 咁细，我系冇睇，我系冇睇离岛，即 系 嗰啲咁， 系啊，可能长洲啲都爆噶啦，系 爆晒， 梗系啦，唔使谂啦。 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谂住打咧，你快啲揾啦，可能万六重中一点红都仲有啲啲，系啦， 而家应该越嚟越难。 你预咗可能系一啲偏远啲嘅，或者系嗰啲时间骑呢啲嘅，有一日有。啊，边个中心我唔记得，但系星期五嘅十点半， 朝头早 系啊，咁我 做 系啦，所以我咪又唔改得咯，所以我又唔改得咁咯，系、 okay, 有嘅。即系如果大家唔介意，即系啲时间可能会撞你翻工，你要请一个钟头假，又或者咧系可能远少少 book 到，不过快啲啦，因为咧真系比较难 book。我今日睇新闻都话咧好难 book， 因为咧真系好多人，因为都已经有四类人啦，要打啦，大家都知啦，公务员啦，医管局嘅人员啦，同埋呢个教职员啦，或者嗰啲兴趣班导师都要啦，老院嗰啲咧，咁所以系多咗好多人 book 吓，咁呢个咧暂时咧，如果你未 book 未打咧，快快脆脆啦。 明白，咁其实都系阿小强嘅，因为我俾翻个 credit 佢嘅，就系其实佢系好担心你嘅，系啊，咁即系突然之间噶，琴日做咗下节目嗰阵，我哋过咗去隔篱啦，咁跟住咧就喺度报紧新闻咁，我哋知啦，你又要喺做 antenna 啊嘛，咁佢突然间就讲开，佢就话其实都真系好担心。 老先生翻唔翻到咧？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系担心礼拜一你唔喺度嘅时候咧，个节目系会冧嘅，就系咁样。因为如果真系靠我同佢嘅话，佢唔系为你，佢系为个节目，咁都系叫做系有心嘅，即系其实佢都知自己搞。唔掂咯，咁我好担心咯， 我真系担心佢。 咁不如我纠正翻我自己啦，好唔好啊？我真系担心嘅就系，如果系得我楞住你嘅话，其实我谂我节目系应该唔得嘅。 我谂我嗰日可能都会病， 我都估你会系咁， 我会即刻病， 即刻同我哋嘅铺雕台真系倾下啦。如果系嘅话，如果真系万一有啲乜嘢嘅话咧，就真系应该要点样咧？有个 contingency plan 咯。 你哋令我好似有少如临大难咁样嘅。 唔系啊，真系啊，我真系担。 我反而我完全冇嘢，我一定觉得我系铁汉柔性， 你梗系啦，唔系因为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你一定系冇事啊。但系问题系，如果你翻嚟你不在状态嘅话，我都系唔可以冇你啊。 如果我傻一傻咁，不过只系另一个马小强啫嘛，你咪多咗马小强做嘢咯。 我咪就 系 知道我会好辛苦咯。一个马小强我已经想死啦。 平时嗰 个马小强 外外制制嗰个咪多过啫。 我谂礼拜一不如三个都唔好翻啦，好唔好？ 冇事，真象三十就啦。所以你到76%啊！星期三，今日我哋有客家婆， 冇错。 哎呀， 之后嘅话我哋好犀利啊吓，仲有另外有一位嘅就系音乐治疗嘅，哇，靓女会上嚟咧，同我哋 你治疗一下， 我知道啊，我一定要接受佢亲自治疗。 好，十点到一点钟喺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一定有呢个节目叫《风骚快活人》， 早晨。 啱 sex， 我哋 Rush 嘅呢首歌曲啊，星期三10:20，今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嘅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嘅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听日风势仍然系大噶，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小心小心啦、啊！10:00-1:00 啊，呢、這个 FM94.8至96.9。我咧風騷發文啦，咁啊，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咁啊喺網上睇到一個即係上咗新聞嘅，其實都就話有一個人咁喺藥房啦，最近咧呢個叫消費券啦，2000蚊啦，好多人咧都已經開始用噶啦嚇，咁呢個人咧都係用八達通嚇，咁 熱門話題之一。 其實都唔關消唔消費券事，其實呢樣嘢就話大家如果你買係幾時都要嘅，你買嘢咁嗱，而家成日講電子消費，電子消費啦，即係話你唔係真係真金白銀俾錢，你真金白銀俾錢咧，可能你都仲會小心啲。 係梗係啦， 係啦，咁但係你嗰啲通啊，或者電子消費，你嘟完好多時候都趕時間嘅就走噶啦嘛。嗯、好啦，咁就話説有個人咧就去呢、這、一個 藥房 嗰度買嘢， 買粟米，嗯、買一罐7蚊 嘅粟米，哇 貴咯， 變咗500多蚊， 黐線， 一嘟係587蚊，多咗585蚊。咁佢一睇當然成日跳起啦，咁、就問翻，咁原來咧嗰個職員就話之前有個阿婆咧買嗰啲咩牛黃丸， 係 買馬小強都有食，你知嗰啲蛇黃丸嚟啊，你食？你唔係牛黃丸， 佢應該係蛇黃丸。 你食嗰啲蛇， 食完之後咁懶 啊！佢成日食蛇黃丸，就唔係牛黃丸， 仲要丸嗰只，丸皮蛇黃丸， 丸皮蛇黃丸， 咁啊兩種效。 佢話佢未 reset。即系阿婆买完之后，我又唔知个运作啦。即系嗰个我未试过操作呢啲机器啦。咁、可能佢譬如话阿马小强买蛇王丸 系587嘅， 系啦。 下一个嚟嘟嘅话都系587，系咪？即系佢未 cancel。 冇错， 咁都得，我 佢就 话 佢系啦。咁、当然佢就第一时间佢要佢俾翻钱啦，咁、样。但系咧就佢摆上网之后咧，有啲网民话：喂，佢摆明咧试你，你一唔睇你咪中晒招咯。 系啊，俾佢扣多钱噶啦。 系啦， 即系你容许我小人之心，我都会有少少咁嘅猜疑。喂。你咪專登噶，如果我唔睇，我咪做咗阿傻仔， 系咪啊？又或者佢就谂住佢唔 check， 系啊， 系啊，咁啊多钱噶啦。 咁如果你次次都唔 reset， 啊哈， 十个里边有两个中你都发， 系啊。又或者其实我根本唔知道究竟你系咪谂住嘅，就系话即系见到，因为你系啲阿婆或者系点样，我又试下睇下你有冇咁 alert 啦，会唔会系咁咧？系咪俾人捉到啦？你咪话哎，唔好意思啊咁样。其实真系冇可能噶嘛。如果你作为一个售货员，基本上你都知道嘅就 系 每一个人你买啲乜嘢嘅话，你都要揿嗰个金额噶嘛。你又话俾我听，因为 冇 可能， 同埋咧要输入去嗰个电脑。 今次咧呢个叫做辅助啦，佢个数额相差太远啦，由一位数，一位数变三位数，咁佢一定知啦。喂，但我就谂啦，如果好似阿蛇王丸啊、马小强咁样，佢买30蚊。嘟咗60蚊，佢未必知嘅，望一望系咪先？ 你唔 check 双位双位 系啊， 系咪？ 系啊， 即系个视觉上望一望双位数咪行咯，系咪先？ 咪咯，而且佢睇嗰张单嘅话，佢要咁睇噶嘛，佢要空空到埋先睇到， 佢要闻住张单， 佢要闻住张单先睇到噶嘛。 我成日讲咩？佢唱卡拉 OK 咧，佢嗰只歌词系每一版一个字嘅啫。 系啊，冇错， 成版系一个字。 系啊，所以其实 罗安斌咁已经两版， 系 罗安留有两版， 人哋已经完啦首歌。 佢要飞你飞佢得咯，系啊， 就咁咯。所以其实想问一问嘅就话，其实大家有冇呢一个习惯？真系唔好意思，我每一日翻嚟，其实我都同自己讲嘅就，今日我翻嚟唔好窒佢啦。我今日真真正正嘅就系喺起身嘅时候，我同自己讲，系啊，我要个感恩，我有感恩嘅就系、是，有一个咁嘅人，其实基本上日日都会软皮成咁样翻嚟，系咁样俾人哋闹咧，但到最后屘就都唔改过嘅，其实都好难得噶， 好可爱， 系啦，其实都可爱嘅。咁跟住我同自己讲嘅就是，今日翻去我不如窒少佢一句啦，咁样，但系佢交俾我啲嘢嘅话，令到我真系又唔知点解，系啦，火都嚟埋，好啦，算啦。咁我哋又讲翻我哋平时买嘢嘅习惯。咁譬如好可能嘅就系你讲紧嘅就系、是、譬如我哋去超级市场买嘢啦，好多时候咧都会买好多嘅，因为我咧就会有一个习惯，我住一啲比较偏远嘅地方，每一次一买买一车，甚至乎有我试过买两车， 一超级市场 嘅一车 真系好多 嘅， 好多嘢噶， 我谂一车噶。其实唔多 嘅，一包米都一大半。 我怪得知你上次话消费券咧，一次可以打晒。 系啊，唔系净系我 ，Ada 都系。如果你系喺 漂白水有几大支啊？ 例如你讲紧，譬如你买咩系最咩咧？厕纸，你谂下， 两条 厕纸 已经压住， 你已经嘅成车已经压咗一半噶啦。 好快嘅用得， 而家啲车好细嘅啫嘛，唔系好似你估你架车咩？唔系你架车，我哋讲紧就好细个嗰啲车。咁跟住如果你系买嘅话，有时系买两车。咁其实我试过有一次真系好经典嘅咧，我埋单嗰时3000几蚊。 哇！我未试过啦。 系啊， 你买埋架车走啊？你买埋个购物车？ 因为如果你买下啲酒啊，你买所有嘅日常用品啊，又或者就系有时有啲咩系最贵咧，就呢啲咁样嘅嘢咯。加加埋埋嘅话咧。是很不見使的， 如果超級市場都買3000元的 話，你自己享用都會肉赤。 一邊呢就已經有一些人在這裡、等我了，為什麼呢？因為其實你要知道的就是有一些計劃那時候會、你會有一些、貼紙找來的就換煲的，即刻、有人問你、你要不要、是啊，然後我就說我不要， 你三千元你一定有很多貼紙， 三千多元很多貼紙，整條很長、我真的不儲的，然後我就給了一些姐姐、好 開 心、 開心啊，開 心 嗰次真係嚇死嘅，咁但係跟住咧，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有人同我講，佢就話你不如你 check 下啦，因為既然你嗰個金額咁大咧、有時唔係話姐姐有心，但係亦都可能就嘟嘅時候係會嘟錯嘅、但我真係冇理咯。但係我試過有一次有朋友同我講，佢就話即係其實咧喺超級市場度買完嘢之後，佢哋收多咗錢嘅話係經常嘅事嚟嘅、所以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尤其是係好似阿 Michael 你所講嘅呢一種，其實有時佢會叫你有啲優惠嘅嘛，譬如買一送一啊，或者買二送一啊，呢啲你要小心、因为佢唔会喺即时你嘟嘅时候嘅话咧，其实佢系正价嘅。 我知啊， 你都知道嗰个情况。 因为咧嗱，我头先咧咪我同阿李丽瑞讲，我有时咧我会买啲一支就几多钱，两支就平啲嘅， 系啊， 即系咁咯，类似咁样。咁我就，但佢会打咗正价先， 冇错， 下边再扣 翻嚟几多钱噶嘛。 系啦，咁我最近嗱，我都系呢一年先开始会 check， 我以前都唔 check 嘅， 要 check， 攞完就走噶啦。但我最近因为买多咗呢啲叫做有减价嘅，咁我就会 check 翻睇下有冇减到咯。 咁有冇试过有事啊？ 系啊，被骗啊！ 反正呢啲又冇。另外有啲咧价钱佢改咗或者未改咧，嗰啲就有。即系我明明见佢个价钱，以为又话几多钱买五包，点解而家唔系嘅？ 冇错， 哦系啊，未改翻价钱啊，唔好意思。 系啊， 呢啲有。 好多时候咧，我听到有一啲嘅家庭主妇讲嘅就系话个金额唔大，但系问题系嘅你少数拍长计，可能你今日你去买嘅时候咧争几蚊，咁你加加埋埋嘅话咧一个月就好多钱噶啦。 好劲噶啦！ 所以你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嘅就系有啲家庭主妇好精明嘅，就会企喺度同佢哋讲咯，系咪啊？就喂呢个话你系扣几多噶，系咪啊？我而家买三支嘅话，好似系平啲嘅，咁所以其实系正常嘅。 喂，但系马老师啊，你嘅视觉咁好咧，你系咪需要嗰个手卖货员咧读一次俾我听啊？ 唔需要， 粟米6蚊啱啱唔知啱，仲有咧避孕套28啱啱啊？唔使啦，我攞错，冇用嘅而家 避孕套唔使咁平嘅。嗱，最小心系买生果，因为生果咧你独立。一个橙，佢好多时唔同嘅价钱嘅有，咁你要真系要睇清楚啦。譬如话你苹果有5蚊一个啊，8蚊一个，10蚊一个。 买生果咧，你有冇发觉有时咧差唔多样系大细嘅啫，佢碌咗过去咧，跟住你喂呢个系边度？你属于边边先？呢度咧就25蚊四个，嗰边就20蚊两个，争好远嘅，大细嘅啫，有时真系大细嘅啫。 系啊， 咁咯。 所以呢啲嘢嘅话，我谂真系陷阱啦，可以咁样讲系嘛？但系要自己精明嘅消费者嘅话，就真系要小心咯。 唔好咁蠢啊！ 你都会 check 噶，先 check， 我会 check。 你睇到。 看到有特字嘛， 系佢系排另外嗰一行，你估唔到咧。 个别有超级市场提供呢啲服务， 点解你唔记得支拐杖？诶、欸，杜盲圈喺嗰边。 所 咧，其實我諗呢一樣嘢就真係要提醒大家咯。 小心啲，小心啲，做個精明嘅消費者。 不過我覺得有啲嘢嘅話，我就覺得永遠我都係唔識計嘅啫。你哋有冇試過？就係、譬如可能啲大減價，就唔知好似買兩件咧，你就開始九折嘅話，再買三件嘅話咧，你就唔知係成張單嘅八折。 咁、 我 唔 計啦。 總之平咗就算。 係咪大家都係永遠唔識計呢啲嘢㗎？ 唔識㗎。 係啊，不過咧就我睇過有一個 documentary， 佢有講過嘅，佢就話就算佢係點樣嘅優惠 都 好， 佢 都 賺你， 佢賺你。 最後尾嘅時候贏嗰個都係上架， 係賺少少。即係呢個賭場 理 論，就算有人贏，但最後贏嘅都係賭場， 甚至乎其實同原價一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因应澳门疫情发展，今日起抵港当日或之前14日曾经逗留澳门嘅人士，不能透过回港易计划回港。由澳门入境本港嘅人士，必须进行14日家居强制检疫。至于澳门确诊新型肺炎嘅一家四口，基因排序显示佢哋感染 Delta 变种病毒。澳门今朝9:00启动全民核酸检测，全澳41个核检站将会24小时运作，预计3日内可以完成全澳市民检测。期间政府医院基本暂停包括专科门诊、抽血化验同各类检查等服务，各公共卫生化验所、卫生中心同卫生站的门诊亦会暂停。另外，由朝早6:00开始，除了保障两地正常生产生活的跨境货车司机之外，经粤澳口岸出入境的人员需要持有12小时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而经其他口岸的出入境核酸有效期证明不变。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接受部分报章访问时透露，日前访京期间有就反外国制裁法和内地部门交流法律观点，他呼吁外界无需对法例过分忧虑，希望外界能够从国家层面去看，如果没有人作出违反国际法的事，无需动用相关法例。人大常委会将于今个月中开会，有消息指常委会计划将内地的反外国制裁法纳入基本法附件3在本港实施。郑若骅在访问中透露，法例第14条指任何组织和个人不执行、不配合实施反制措施，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引起本地银行界的关注。他說知道有些人可能很擔心，但強調不要過分憂慮，若然有國家對其他地區實施所謂制裁，不符合國際法層面，其他國家亦可以作出相應合乎比例的反制措施。內地過去一日新增9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本土病例有71宗，其中江蘇佔35宗，湖南15宗，湖北、山東、雲南、河南和福建都有本土確診個案。境外輸入病例有25宗，分布在雲南、福建和上海等地，上海再多2宗境外輸入的疑似個案。新增的27宗無症狀感染個案，15宗本土個案分別在河南、湖北和湖南。內地至今有93,289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87,000多人康復出院。美国国防部5个大楼外发生袭击案，一名警员被刺中丧生，疑犯被击毙，联邦调查局展开调查。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早上，执法人员说在5个大楼外的一个巴士站月台，一名警员被人刺伤颈部，随后赶到的警员开枪击毙来自佐治亚州的27岁疑犯，当局正调查疑犯动机和背景。据报他2012年曾经短暂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五角大楼在事发后一度封锁，现时已经解封。负责大楼设施安全的官员没有交代事件的细节，但强调五角大楼是安全。国防部长奥斯汀对丧生的警员表示哀悼，五角大楼将下半期是悼念。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北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命名为努碧。在上午10:00，努碧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1.2度、东经115.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系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努碧有迹象增强，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努碧会继续远离香港，一号戒备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 当卢碧对本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同卢碧相关的雨带仍然会在未来几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请保持警觉。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1点，升326点，成交金额64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9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5点，升148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57.6，升11.6；美团217元，升5.4；比亚迪股份274.6，升15.6；盈富基金27.04，升3.6；李宁92.05，升6.15；阿里巴巴192.2，跌3；安踏体育187.4，升13.6；恒生中国企业96.62，升1.62；中国平安69.1，跌5；小米集团26.5，系升6。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76，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3，人民币6.465。英镑兑美元1.392，欧元兑美元1.187，澳元兑美元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3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6,7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31美元，卖出1,8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影响到咧龙翔道去翻观塘道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近住宏照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就排到去龙翔道近住星河名居。咁较早前长沙环长顺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系清理好啦，咁而家只系蝴蝶谷道落翻去长沙环道咧比较多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咧系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窝打老道。彩虹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大友街一段车多，龙尾彩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柏丽湾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和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陈果导演新作拍鬼片，他说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演员班底， 写的时候已经想啊，阴阴姐一定走不掉的了。他的造型本身都你不需要花太多，阴阴姐他的人又开朗啦，又抵死啦，什么都好玩一点的。车保罗就最容易的啦，车保罗的样子都是跟阴阴姐都是同一路人来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我是陈家乐， 我是汤怡。 用不同的网上服务，又要记住用户名称，又要定期改密码， 只要开设一个智方便户口就搞定。 透过智方便，你就可以登入不同的网上服务，重式自动填表和接收个人化提示，例如交税、交差饷。 即刻下载智方便流动应用程式，完成简单登记步骤就用得。 想了解多啲，上 imsmart.gov.hk 啦。 使用智方便，生活新体验。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生活小小智慧啊，小智慧。 你我都担心你做乜嘢啊？开口 生活小智慧咁咧，有时咧即系一啲好简单嘅事情咧。咁如果你觉得喺进行过程之中咧，有啲令到你棘手嘅，唔系太容易做咧，好少嘢就可以帮到噶啦。咁今日喺网上睇到一个咧，叫做快速食烚蛋，好似食就梗好快啦。搣壳啊，其实佢嗰个过程咧，有时咧系会黐住啦，细细碎碎啊，又热啊咁样样。 搣烂咯。 佢教人点整嘅，但系佢个方法我都觉得复杂，又唔知要笃个窿先，又唔知点样样。 系啊，佢话得个窿就个，跟住方便你第二时你要搣嘅时候就会容易啲啊嘛，即系有个位可以有个裂口咁样啊嘛。 我自己咧就经常都会食烚蛋嘅，我就 经常食啊， 一个礼拜起码有一至两日咯，即系我唔使翻工。星期六日咧，我就會拖住食烚蛋，因為我唔想食咁樣煎煎炸炸嗰啲嘢。咁烚蛋，你食唔食烚蛋？ 好健康噶烚蛋，你知唔知啊？ 今日你例如咪食烚蛋？ 係啊，今朝開始食烚蛋啊，因為我開始發覺唔知點解咧，翻到嚟香港電台，我開心得滯啊！我肥咗幾磅啊！你冇理由唔覺噶，不過你唔講啫嘛。 我真係唔覺喎。 唔係咧，真係啊！ 我覺得係佢條腰肥咗， 我唔得啊！我 小強食唔食烚蛋噶？ 我食，但我自己有個獨門秘方。我就唔中意咁样滚住嘅，我即系啲水滚咗啦，然后熄火拎开嚟，将个鸡蛋摆落去焗佢三分钟，好好食。 你个鸡蛋摆落去嘅意思咁样， 即系佢话煲咗啲水先 打出嚟， 系啊，唔系成日放入去烚蛋啊嘛。 其实你系， 但系嗰个 佢先煲煲水，然后摆落去浸三分钟， 冇错啦。 咁但系佢嘅状态会点咧？即 个蛋白熟 嘅就系、是、蛋白熟，是啊、但系里面嘅系生嘅。 冇错，好好食， 溜心蛋。 我又未试过、啊， 你可以再倒少少盐落去，搅搅搅咁啊，好好食。 其实等于生蛋嘅啦，系咪？即系里面系生嘅啦。 系啊， 溜心蛋，溜心蛋嘅意思嘅就系即系其实嗰、那个蛋白系熟嘅，但系里面嘅蛋黄系生嘅。 我都中意溜心蛋，但我觉得你头先讲三分钟未必足够令到佢变溜心蛋咯。 系嘅，我咧就会有个做法咧，同你有啲相似，但系就唔系咁样煲滚咗个水，其实就系同一时间。喺个水系未滚嘅时候咧，就摆落去。因为如果我发觉嘅就系滚咗个水之后，你先摆个蛋咧， 爆 嘅。冇错，系会爆嘅。咁所以咧，我就会同一时间摆啦。同埋嘅就系个蛋系一定啲水咧，一定系要盖嗰只蛋嘅。咁同埋我就会将佢哋只滚水即系煲到佢滚咗之后嘅话，熄咗佢。焗三分钟，但系你摆落去嘅时候嘅话咧，同一时间，如果你惊佢可能佢轻微有啲裂嘅话咧，你想佢唔会裂咧，系有一个小撇步嘅，就系一系就系摆盐，另外就系摆醋，系啦，佢就会令到佢封翻嗰个位咧，咁样你整完个烚蛋之后咧，佢系唔会爆嘅。 正， 我就系咁做， 真系各有方法嗱，我就咁嘅。通常咧，我就食两只嘅，咁咧，同埋我从来咧，我唔会计住时咁科学化嘅，我系凭感觉咯，因为通常咧，我开始食，我会食一块三文治啦，咁我食紧三文治食咗第一三文治咪两块嘅，我食完第一块我就当个时间差唔多啦，我就会熄火，咁跟住咧就攞出嚟啦。好啦，咁大家咧攞热嘅烚鸡蛋点样咧？咪我就搵一只碗装住呢个烚鸡蛋啦，喺水喉下大约系啡佢十零秒。 再跟住用半碗水浸住佢、 嗯， 然後拎埋去，咁、嗯、再食埋個三文治，咁差唔多就已經凍曬。 哦，呢個正常嘅方法咯。 係 有啲人又話會係擺落冰水度噶嘛，我又覺得唔使咁 多嘢 嘅。 唔使覺得唔需要， 我都覺得唔使， 係 啊，揾啲水浸一浸 就好好科學噶啦。 係啊， 咁我咪話兩隻嘅、 嗯。 好啦，如果我發覺咦都係生， 嗯、 我第二隻再浸一陣先、 嗯， 再攞出嚟食。即係第一隻其實係一個 testing 嚟嘅。 冇錯，即係第二個你就 stand 喺度，係咪啊？即係等佢就企喺度，等佢再，因為其實個因為其實佢嗰個。 熱水仲有 噶， 冇錯， 系、嗯、啊。 如果你講到呢個方法啦，我有一次網上咧嗱講完少少啦，豉油雞啊，佢、 嗯、 直情話咧只係煲兩分鐘啊，定三分鐘，跟住一路浸住佢， 浸熟佢， 喺個熱水浸到佢熟為止。 係啊，好食、啊。 呢、 這 個方法都幾好， 其實係最好嘅。 好、 啊，同埋其實好多時候我哋煎好多呢啲咁嘅嘢嘅話咧，我哋成日都以為係要喺個鍋裡面咧係熟曬先拎出嚟嘅話咧，其實係錯嘅。 已經係 over 燈嘅。 你煎呢個牛扒都一樣嘅，其實你係煎到佢差唔多嘅時候咧，你就要攞出嚟等佢 sit 喺度。其實唔係 stand 喺度，係 sit 喺度，即係擺佢喺度靜置。 擺喺碟度啊？ 靜置係啊，或者其實你最好而家個方法就係乜嘢咧？而家咪好興嘅，你買一個嘅就係砧板。其實係木嚟噶嘛、 嗯， 你可以當埋係嗰個 碟 碟咁樣，你根本就唔需要啦。你喺嗰度就切咗之後嘅話咧，跟住就攞上去serve 你朋友咯。 present 得幾靚， 係啊，好靚噶咁樣。你可以買， 我又唔知牛扒都 可以 咁。 牛扒就係咁樣啦。其實就唔好煎得佢過熟，如果唔係嘅話咧，佢就會柴皮啊、 嗯， 就唔好食。 有嘢問老師，我想問咧，有啲餐廳咧連個碟都會整熱佢嘅。 嗯 因為費事又熱又凍咧，就影響個食物啦、 嗯。 如果你呢、這個 啲鐵扒餐啊，你 唔係 唔 係 佢講緊 係 個 白色嗰 啲碟 啊，係啊，佢哋有啲如果放埋只扒落去咪啱啱好咯、 啊， 會唔會嗰啲時間又靚仔啲啊？ 我就唔知啊，因為其實屋企就會好難有好似酒店或者係呢啲咁樣嘅餐廳嘅做法咯、 嗯嗯。 但我諗個感覺係俾你覺得唔會話即係個碟又凍冰冰，但你裡面啲嘢就熱啦啦咁樣，嗰、那個温差太大。 不過 係 嘅，如果只碟都暖咧，係有好感嘅，即係我會拎上手只碟係暖咧，我係有好感加分嘅。係 嘅、嗯， 即係等於你啤酒，如果只杯係凍咧，我又加分嘅。 又係嘅、 哦， 我贊成。 我贊成，我都贊成， 係啊， 冇人個碟熱咧，嗰啲嘢食我覺得真係特別好食、 嗯。 如果唔係咧，就係凍冰冰就係、是、扣分。 啊、嗯、如果個碟係熱嘅，跟住裝一嚿冰凍嘅雪糕俾你，好唔好？你都係扣分，你都係加分。 有意思、 啊，呢個好， 即叫冰火兩重天啊！ 冇錯啦， 個羹又凍冰冰嘅， 冇錯啦。即係咧，我唔知道你哋啦，食魚生咧，如果有微凍咧，我就覺得安全啲嘅感覺上。 係、 嗯，我即係我唔知啱唔啱 嘅。即係室温嚟嘅食，啊室温嘅魚生好少。 唔係佢意思係即係咬落去有啲凍冰冰， 咬落有少少，即係好似仲係凍凍地咁樣。 唔、哦、唔、嗯、得， 我成日驚啲魚生咧擺得耐已經暖嗰啲咧，我成日驚會已經有菌 啊。我反而有時我會專登將嗰啲魚生擺落去，即係等一陣， 等 佢好似係啦，唔會咬落去有啲冰。Okay. 因為可能我試過有一次唔係幾好嘅經驗咧，就係、是、去幫襯一間魚生鋪去食一個咧就係魚生飯。好明顯咧就是、因為嗰日咧佢嘅午餐係冇呢個魚生飯嘅，佢、 嗯、 就為咗你咧佢要專登咧喺佢個雪櫃嗰度攞 出 嚟。跟住我一咬落去，里面系有雪噶，佢、 哦、 未融得晒 啊！ 咁就唔开心 啦！ 我真系冇办法。跟住之后咧，我就好惊、嗯，我就觉得哇，我宁愿佢真系佢刺一块正常嘅鱼肉，好过佢就系咬落去嘅时候咧，佢、 嗯、 有一种冰冻嘅感觉，但 系 雪噶咯， 系、 哦、 啊，唔 开 心噶，唔、 啊、 开心。 好，10:47，听紧风骚快活人，希望今天大家都系过得开开心心啊！翻嚟我哋会有网上情，呢、 嗯 這个时候我哋会有 Seasons in the Sun Westlife。 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kinned our hearts and ski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Goodbye, Papa, please pray for me I was the black sheep of the family You tried to teach me right from wrong wine and to myself. Wonder how I got along. Goodbye, Papa,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Little children everywhere. When you see them,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un,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Michelle, my little one, you gave me love and helped me find the sun. And every time that I was down, you would always come around and get my feet back on the ground. Goodbye, Michelle,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in the 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With the flowers everywhere. I wish that we could both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at a tim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wine and the song, like the seasons have all gone. 网上情，面子和自尊心。乜嘢系面子呢？面子就系群体意识嘅产物，系顺从大众嘅心理价值学。自尊心又系乜嘢？自尊心就系个体意识嘅产物，系个人以自己价值观嘅导向为执导嘅原则。自尊心。其实在我们其他人眼中看就是面子了。为了面子，有时有些人明知有些事情对人对自己都不好的，但是为了那个面就增加很多烦恼，因为一路会坚持到底。如果你转换个心境，转换个方式，很多时就会释然的了。到底面子这件事是什么质料造成的呢？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去保护的呢？咁轻嘅嘢，甚至睇唔到嘅嘢，点解重如千斤？如果能够举得起，放得下，咁你话几舒服？几多人为咗面子，放弃亲情，放弃友情，朋友之间有时为咗一句说话啫，就老死不相往还。讲到尾，咪讲个面子嘅问题。如果能够认识到，比面子更重要嘅系真实嘅生活，真实嘅感情。如果睇得透，呢、這个世界上就有好多唔愉快就可以避免嘅咯。咁面子系咪十恶不赦咧？其实又唔系噃。面子另一个角度睇就系自尊心。人之初，其实人唔系天生就有自尊或者冇自尊。在后天生长的环境里面，有各自不同的际遇而培养出自尊心这样东西。以前我们喜欢周围去人家家坐的，妈妈经常说，你去人家家坐不紧要，如果你觉得人家黑口黑面不睬你，即是说他不喜欢你去，那就少点去了。小的时候有时读书不叻，都被爸爸妈妈骂，觉得自尊心严重受伤，我就会发奋话：嗯，我一定要唔可以令妈妈失望。 我要维护自己的自尊，我要读好啲。所以有时自尊心都有有用的一面嘅。讲完上述，就得咗一个理论出嚟，就话无论系面子或者自尊都系重要嘅，但有时候能够力拔千斤，适当时候又要放低嗰个面子。如果唔系，你嘅生活就徒添好多烦恼噶啦。 讲都一段时间啦，你有咩计划啊？ 我仲未决定咧，继续升学定系做嘢好啊？ 你又有咩打算啊？ 我想试下投身职场啊，见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咧，举办紧展翅青见夏日招聘浪接浪嘅招聘活动，有九场招聘日，我谂住参加。 咦？详情系点噶？ 展翅青见夏日招聘浪接浪，总共有十间机构提供大约250个嚟自零售、电梯维修同埋公共服务等行业嘅在职培训职位空缺噶。 有在职培训咁好，我可唔可以参加噶？ 介绍得俾你啊，梗系适合我哋呢一啲15至24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离校青年人参加啦。呢一个招聘活动咧会去到8月26号噶，嗱名额有限噶，你有兴趣嘅话咧，不如我哋一齐报名啦。 好啊，嗱咁我哋咧快啲打电话打呢个热线2382-1310，或者去计划嘅网站www.yeslabor.gov.hk 登记先。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见计划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招编。 二台话你知。 好，快到早上11点钟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咁翻嚟咧，风骚范围咧，除咗呢个客家婆啦之外咧，我哋仲有一位嘉宾啦，系一位音乐治疗师嚟嘅，讲讲对于小朋友又好，大人又好，音乐治疗嘅知识。我哋翻嚟再见，唔好行开啦。 要五角大楼系安全。国防部长奥斯汀对丧生的警员表示哀悼，五角大楼将会下半期致哀。东京奥运女子乒乓团体赛四强，中国队以场数3-0击败德国，晋身决赛对日本。德国听日将会同港队争夺铜牌。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低气压卢碧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11点，卢碧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21.3度、东经115.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时速是大约10公里，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出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34点，升340点，成交金额788.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62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8点，升131点。跟住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59.4，升13.4，美团219元，升7.4，比亚迪股份276.6，升17.6，李宁93.4，升7.5。盈富基金27.04元，升3.6；阿里巴巴192.5，跌1元；安踏体育185.9，升12.1；恒生中国企业96.56，升1.56；吉利汽车28.25元，升4；中国平安68.7，跌4.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嘅汇价：美元7.775，英镑10.83，瑞士法郎8.609，澳元5.759，加元6.211。新西兰元5.494，欧元9.233，每百日元兑港元7.13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3.135。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3点，跌38点。港金现价报16,79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86美元，卖出1,81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咧，先同你讲翻九龙湾嘅启祥道去九展方向，跟住宏照道慢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车龙去到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 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大角咀嘅福泽街咧就爆水管，福泽街嘅唯一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青马大桥柏丽湾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和天水围天池路方向流浮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知识 健威，世界末日啦！听讲有好多社交媒体会撤出香港啊！ 阿卢，亚洲互联网联盟咧已经澄清咗，佢哋冇成员计划撤离香港啊！有关资讯咧都系睇定啲啦，现阶段仲系有得用噶，你快啲 share 多几条片出嚟啦！ 星期六早上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卢同健威知识会社。 CIBS 港剧港剧二继续为你送上精彩广播剧目。 以前啲绣花鞋得大户人家有钱小姐先买得起。 喂，系咪兄弟波先？嗱，我哋听日就一齐元孝星中六。 马有讲马，马有讲讲，唔系讲跑马，系讲马来西亚。 正当你过关嘅时候，海关人员咁样问你 ，Sudawek Singapalum， 其实就系问紧你打咗疫苗未啊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一份常餐饮奶茶喺度食， 要碗鱼粥饮冻柠茶拎走。 呢几十年，无论外卖定堂食，都越嚟越滥用即弃胶餐具。但呢类餐具往往用一阵就抌，破坏生态环境。为咗环保，市民同餐厅记住食嘢走数。环保署正就管制即弃胶餐具进行公众咨询，快啲喺9月8号或之前到 ldpt.hk 分享你嘅谂法啦。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阿妈赞你喎、 啊。吓、啊，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噶？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十点到一点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星期三早上吓，十一点达二嘅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5%。再预告一下，十一点半咧，嗱，我哋本来咧就呢一个做不做只猫，做只狗，不做坏情人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会暂停一次嘅，因为今日咧有位靓女嘉宾咧上嚟，我同我一齐做节目啦。 冇错， 就系音乐治疗师阿 Yuki 嘅。 我紧张啊，头先我好开心啊。 佢一见马老师就话你需要啦，咁样。 诶，佢真系啊， 有啲乜嘢唔需要？ 有得 救。其实 Dr. Eric 佢都需要嘅。 冇错， 我有得救。 杀失药， 杀失药。 咁再十一点半后，我哋就会有呢一位同嘉宾倾偈嘅时间。而家呢个时间就系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啦，客家婆来了啦。咁啊，马老师，你今日就系同学仔，我又同学仔， 准 备好 晒啦。 今日咩 topic 咧？啊，客家婆。 点嘅礼拜三啊，要客家婆来了啊。系。系咪点嘅咧？头嗱系梯时狗，讲嘅招系节日篇。 嗯，节日咩节咩节咩节？ 冇错啦。咁我想问下，就两位同学仔噶，最中意系乜嘢节日咧？ 我最中意系诶，都系嘅，都系。但系嗱，圣诞节咧就诶。同萬聖節有啲唔同，萬聖節以前我都覺得幾好玩嘅，因為萬聖節嗰樣嘢叫扮嘢啊嘛， 哦咁啊， 即係同埋帶住細路仔去攞糖。 糖果啊，即係嗰啲叫 tricks and treats 啫。但係聖誕即係唔同咯 ，trick or treats 係咪？ 係啦係啦，唔同 咯。係啊，哦你中意哦，你點會中意萬聖節個？ 因為嗰陣時咧， 都唔係興咗好耐嘅其實。 因為作為爸爸咧，見到細路仔真係去玩呢一樣嘢，而得到一啲糖果， 攞啲嘢翻嚟， 係好開心嘅。如果你真係有參與過，你就知我講咩。 真係㗎， 知道。 我冇參與過啊。 嗱係啦， 我淨係試嗰啲僆仔嚟撳我鐘。 你冇參與咧，你係唔會知道爸爸媽媽個心情，同佢打扮到得得意意啊。 哦， 跟住咧就誒帶住佢去等佢自己撳鐘啊，其實都 是 一個信心嘅培養嚟 嘅， 即係佢夠等姐姐 treat a treat 咁樣，咁跟住人哋俾啲糖佢， 撳人哋鐘仔係咪？ 即係當係一個一個外國嘅習俗。 咁如果佢冇糖俾咧？ 其實咁樣，這個、呢一個咧講遠少少啦。咁一對唔住客家婆，有啲大廈，有啲大廈咧，既然你講呢個題目，有啲大廈咧，佢個看更咧個管理處咧一早就問曬邊一户願意俾，咁、 哦、 就俾一個 list 印住啦。譬如四 啲、哦、 幾好喎、啊， 呢啲人願意俾你去撳呢啲 啦， 千祈唔好去亂撳人、 啊。其實我覺得係啱嘅， 呢、這個真係好啊， 因為嗰陣時候咧，我係自覺咧就住喺呢個客家婆住喺清水灣啦。咁跟住咧就係嗰啲 house 咧隔離嗰度咧就有一班咧就係全部都係外國嘅小朋友。 哇 我幾擔心啊！一定玩，同埋咧就好開心嘅，就全部咧都已經你可以聽到佢哇逐家逐家咁樣撳人哋嘅門鐘。點解我諗住嘅時候，我諗佢知道住喺呢一家嘅，即係我啦，係、一個唔係外國人嘅話，佢應該唔會嚟啩，佢照撳。跟住心諗我都唔知點算好，因為我係冇準備糖果。跟住我同佢講笑，我就話如果係咁嘅話，我就咁樣嘅，我煲緊飯，我咪煲。 呢个几好喎、啊，我中意喎。 跟住俾佢哋， 仲有一次喎、啊。咁咧，我嗰时我就愿意俾嘅，我登记咗，我愿意俾。咁但我谂，你又玩，我都玩啦， 系 咪 啊？你又去问啦？ 唔系 啊，我 系 笠咗，我笠咗个鬼嘅面具。 系啊，好啊，佢开门， 僆仔开门跑走咗， 几好笑啊！好玩啊， 咁你又玩，我又玩， 系啊，系啦，啱啊， 点知佢惊 啊？ 系啦， 啱 赞成。 好，客家婆，今日讲圣节日。 节日篇，节日篇嘅话，其实我哋今日咧。就会学十个咧，我哋喺香港嗰度咧会系有假放嘅一啲节日嘅。咁、当然啦，咁我哋就会一阵间亦都会有呢个客家婆嘅一个突击测验啦，所以大家就要放马过嚟啦、好，节日篇方面嘅话，首先第一个就系话头先阿小强讲过嘅，就最中意系圣诞 节。 冇一个音系啱嘅。 圣诞节啊？ 圣诞节。 圣诞 诞节系啦，即系先诞咁样啦。 圣诞节 系啦。第二个圣诞节之后嘅话咧，另外有一个好开心嘅，即系紧接住嘅系乜嘢啊？ 新年， 新年， 新年啦，就系闪年， 闪年， 唔系年，系年， 闪 年系啦。咁当然我哋咧中国人就会开心啲啦。除咗话有我哋嘅新历新年之外嘅话，仲有农历新年， 农历闪年 错。正確的就是龍辣鮮 哇個辣字真的沒辦法啊龍辣 龍辣鮮鹽辣啊！ 鲜盐， 龙辣鲜盐 ，L A R K 咯，辣咯， 系 咪？系啦，跟住咧就到啱啦，龙辣啊，龙辣鲜盐。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洞灯，洞灯，大家要去 节 端午节啦。其实端午节我都几中意噶，因为其实感觉上觉得就系因为我好中意食粽啊，咁所以咧就好食啊，系咪？又有呢个龙舟水可以游啦。咁啊就系端午节嘅客家话就系端午节。 端 哇好深啊，系嘛？端午节，端午节，端午节， 得 ，OK， 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好 端 午节，好。另外仲有一个就同啲宗教都有少少关系啊，吓咁啊，其实就以前我唔知系咪 系咪复活啦， 系佛诞， 佛 诞系啦，嗱，佛诞呢个都几难发音嘅，就系阔。单 阔唔难啦，脚咁解啫嘛。 阔单， 阔单 系啦，阔单好啦。 呢个最易啊。 嚟紧嘅咧就好犀利啊，大家都会好中意嘅。咁啊，因为好特别多嘢食嘅就系中秋节啦。中秋节嘅就系发音中秋节， 中秋 节 节 系啦，中秋节。好写咗未？ 哇， 两位同学今日都非常之 醒目， 好努力。好啦，跟住咧就係、有一個我哋大家都會好怪，因為其實春秋二祭咧總會要去拜下先人嘅，咁、所以咧有一個就係清明節。清明節嘅客家話係 錢錢啊， 試下試下 錢明 錢面 面 係啦，錢面節錢面節， 還有個節就節。 系啦，其实你如果都学少咗一个字嘅咧，因为全部都系咩节咩节嘅话咧，就系只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喺个长洲方面咧，哇，又有抢包山，好开心嘅系乜嘢啊？太平清照、 哦、 就系、是、太平前朝， 太平 太平前朝。 前 前招，有时五年啊十年嘅话，大家咧就要打招，打招咧喺呢个客家话就系打招。太平前招， 太平前招。 今日你哋两个好静，我好惊，我系咪应该唔好整咁深嘅话题咧？ 唔紧要啊，而家我哋已经系高级中级班 了，高级系中级班噶啦嘛，一班系咪大班仔嚟 啊？阿马老师啊，个招字咧点可以 CHAO？我平时 HAO 交 交 太 平前 交太平前交，唔紧要，我一阵间会再讲多次，你哋可以再确认多一次究竟嗰个读音系点啊？好啦，跟住嘅就系咧，成日要翻屋企食饭嘅，大家一定要翻去噶啦。冬至咧就系冬至啦，系咪？好啦，冬至喺呢一个客家话系讲 冬至， 冬至。 冬至， 冬至，我哋多数都好少话即系冬至，我哋讲会做冬，做冬嘅就系捉冻， 捉 系啦，就系捉冻 ，Jordan， 捉冻 系啦，捉冻，咁就系冬至。如果你系真系照客家话咁讲嘅，就系冬至。 明白。 好啦，最后尾一个啦，咁啊头先咧阿小张张曾经有讲过嘅就系话同另外一个即系宗教有关嘅，除咗个圣诞节啦，又或者头先我哋所讲过嘅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另外一个系复活节，系啦，复活节就系复发节， 复 发节，系啦，复发节，得唔得？ 得， 系 复发节， 系啦，复发节。好，另外仲有一个嘅就系咧，最近我哋嘅一个节日咧，大家都要惊惊地。 遇难节 系啦， 我好有兴趣。 咁呢一个咧就系鬼节啦，鬼节嘅就系攰啫， 要咁样啊，攰啫， 系啦，鬼节啦， 攰啫， 明白 得唔得？ 知得。 好啦，重复一次啊，吓，圣诞节就系 圣 诞节， 圣诞节。 农历新年是龙叻闪赢， 哦，龙叻 龙叻闪赢，或者系就系、是、如果系新历新年嘅就系叫闪赢，冇错。 闪赢。 端午节系端午节，端午节得唔得？好啦，另外仲有佛， 勉强啦、 啊，佢个样好勉强。 我今日佛系啊， 特别正，我觉得佢好啦。佛诞系 佛诞， 佛诞呢个好叻啊！中秋节， 中秋节 好好，鬼节， 鬼节， 清明节， 清 明 节， 太平清照， 太平 前 朝， 冬至， 冬 至， 或者坐个冬。 你嗰个 捉 冻啊嘛，捉 就捉啦，你要捉 冻，捉冻。好啦，复活节系 复 发节，一阵间翻嚟就会有我哋嘅客家婆嘅特技出耶。 一提到未来啊，我想过无数可能，会跨山，也追风。冲撞一段段旅程，顽劣小孩长成可靠的大人，我没想过有一天戎装一身。我仰望的蓝天归属于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筑起坚固的甲盾。午夜时分，总要有人守着灯，叹气牺牲是荣耀回归了青春。向前冲，我可以不吝每一次演练，当战斗用十年二十年，像梦白风白命中 上光荣。我仰望的蓝天，它点亮我的灵魂。我双手的长剑，早在为年轻动身。午夜时 激噶啦，其实次次都有，系咪先？都唔 系 特 激噶啦， 唔系呢个咪 特 激，刺激系啦， 系啦，就是、刺激嘅测验啦吓。好啦，咁啊，试唔试你个钟钟啊？ 咩钟钟？ 你个钟啊？ 诶、哦，小小张张， 小张张， 你咁大个 钟 啊？呢嚟听下， 我今日呢 阵阵间要咁咯， 系， 我唔大声， 好似你易啲，我要叫名，你捏一下得啦。咁我 咪叫小咯，你咪小咯， 不如你叫当啊？ 我唔中意。 唔使啦，就嗌翻自己个名啦。 我当， 好，你当，好， 我当， 嚟咯噃。 马思个人，你抌啊，好唔好？ 唔好。 听住第一题，记住要用客家话答下。 收到。 乜嘢大过年啊？ 当咗先。 当先，小张张。 冬至。 啱嘅，冬至系一分嘅， 或者系坐冬，我 系啦， 人哋冇问，喂，咁唔可以，人哋冇问你，咁样冇分嘅喎。 咁头先老师有两个答案啊嘛， 同埋呢个都系属于我叫咗噶嘛。 我话俾你听， 补答系扣一分嘅。 我答问题系唔系为分数，我系求学。 O K 得，第二题 冇所谓。 乜嘢节日嘅代表人物咧，系会 当 年？ 听住咯， 咩啊？ 当唔啫？ 错，你有冇听清楚我个问题？ 冇，我净系听到你话节日嘅人啫。 我知道系啦，乜嘢节日嘅可能可以补答啊？ 喂喂喂，人哋未讲完， 我抢啊！ 佢再好啊，继续啊！你系乜嘢啊？ 圣诞节， 圣诞节系啱嘅。 老师啊，咁样唔公平喎，系唔系你叫咗名先？ 诶， 咁如果 提 如果提提都系咁，唔使玩啦。 O K， 好， 唔系我 咁你想我点啊？ 我觉得要扣佢分， 唔系。因为刘先啊，阿家婆已经讲咗嗰个节日嘅先人， okay， 好唔同你拗。 O、okay， K， 好啦，咁啊，每人一题啦。好啦，第三题啊吓，究竟系乜嘢节日嘅话系会同人讲恭喜发财嘅？小张张， 我中意讲，你等我慢慢讲。龙勒先 嘅，哇，讲得好好啊，加两分。 恭喜发财点讲噶？懒醒。 恭喜发财， 佢都冇教咁 样。系啦，第四题音乐题啊。啊！听住， 音乐 系 噔噔噔噔，连 端午节 系端午节嘅，冇错。我讲紧嘅就系《赛龙夺锦》呢一首嘅歌曲嘅话，喺乜嘢节日咧系会听到嘅咧？就系端午节啦， 端午节啦。 我哋有两分嘅吓，唔使惊。小张张而家系三分，而小强强咧又系两分嘅。 你扣咗个分嘅， 其实我加多咗你一分嘅啦。头先第五题。飘色是在什么 当 当 太平清朝 明明我呢个先咗喎。 太平 千椒， 椒椒系啱噶。 黑家婆，我要求 Y 大听翻到底系黏先定荡先。 哦，好啊， 次次都系我 先 噶。不过头先佢俾分你咋？ 系啊，头先我已经俾咗分你。 头先有几次都系我同你一齐嗌噶。 系、啊， 我今晚我听 佢都俾咗同情分你， 唔好俾我发言。 我哋一阵间再睇下呢一个巡逻影片啊吓。好啦，第六题啊吓。其实咧喺啲乜嘢嘅节日咧，我哋会将一啲兔仔嘅 造型。由我先啦，由我先啦。 当 中秋节 唔系兔仔，将佢制成朱古力当。 喂，你唔系又话有 只？ 头先你咪又系咁， 佢系咁噶，佢话 人哋咁，人哋连续嗌两次啊！ 忽只 黑家婆，点解你会有立场噶？ 不嬲都有立场噶，冇立场点做人啊？ 边系立场啊？咁我真系可以再叫嘛？ 系啊，有立场咪就系边个嗌先？ 奥利， 系呢个乜嘢？ 复忽只 系啱嘅。 等阵，等阵，我嗌暂停先啊！ 系啊，我知啊，你想查咗啲嘢佢嘛？我都会有绝招对付你哋嘅。 我都查咗。 第七题，行船争解难。当 算啦，俾佢答啦。 我唔中意啊，你先，你先就你先，我唔叫人 嚼。唔好理佢。 中秋节， 中秋节系啱嘅，哇，好犀利啊，有六分啊，你 唔需要。 系啊，有十题嘅话，可能到最后尾时你有十二分。 到时多咗点算？ 第八题，相传喺边个节日咧，我哋系要早啲翻屋企啊。 年鬼节 啱啦，就系鬼节啦，就系鬼节嘅吓。好啦，最后两题啦噃，第九题，俗语话有啲乜嘢留翻拜山先讲多。 浅面节， 浅面节系啱嘅。 我谂住同阿小强系清明节先见。 冇所谓啊， 或者重阳节都可以见一次嘅。嗱，我唔出盲 招，依家最后一条，我唔会用 假嘅。大家都知系咩，系咪先？ 我唔话。 好啦，最后尾一条。 我认真 听住啦，就系、是、 我真系听住。 有啲乜嘢嘅节日咧，有一个老人家好中意俾啲 你话唔玩嘅， 唔玩。 你话咗唔玩嘅啦喎，你话咗唔玩又玩， 又话 咁自责嘅，你个人咁自责嘅， 系啊，明明话唔 玩 噶，头先先讲完， 我个脸坏咗， 你有冇立场噶？ 我个脸坏咗， 你话唔玩又嗌，仲第一时间嗌， 我 真系扯火，马丽， 你 我冚你妈， 系啊，除衫， 真系嬲啊， 我饮你， 系阔单， 唔系啊。 唔系咩？ 唔系剩翻嗰个， 仙丹只 系仙丹只嚟， 我都啱 嘅， 好答都啱， 冇错。 你话唔玩又嗌嘅， 经过咗咧，就系一轮嘅恶斗之后嘅话咧，小张张咧系有大比数系八分嘅， 好热啊！ 咁而小强强咧系以三分咧就系稍逊啊！ 我哋要听翻啲歌，一阵间音乐治疗一下， 真系要啊， 我都要啊， 辛苦啊，多谢大家今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而家由陈宇谦报道新闻。澳门今朝9:00起启动全民核酸检测，但卫生局系统8:00开始唔稳定，预约同健康码系统都难以登入。朝早有市民因为无法登入健康码，未能进入部分场所，其中喺街市入口或者食肆门外聚集咗人群，不停尝试登入健康码。全澳門設置41個核酸檢測站，在北區民居有檢測站外排滿人龍。澳門立法會議員林玉鳳形容澳門現時的情況頗為混亂。林玉鳳接受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嘅訪問嘅時候話：，尋日起唔少人排隊輪候過關，佢哋需要做檢測，加上澳門今日起進行全民核酸檢測，民眾紛紛預約，而長者可以不經預約直接前往檢測站，造成幾百人輪候嘅人龍。佢表示，澳門已經有一段時間冇疫情，民眾有所鬆懈，尋日搶救物資，市面較為緊張。而澳門外顧比較多，政府發放英文信息的速度較慢，導致不少外顧不掌握最新的情況。澳門有一家四口確診感染 Delta 變種病毒，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事件反映清零不是長遠政策，所有人應該盡快接種新冠疫苗，相信澳門接種率短時間內將大幅飆升。 何柏良认为，经回港已计划返港人士需持有48小时内有效的病毒检测阴性证明，不应该维持现时72小时有效的做法，并应该即时规定有关人士必须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何柏良亦都提到，内地不少地区属中风险，由这些地区的返港人士不能接受家居检疫，应该到指定酒店检疫，以应对病毒传播的潜在风险。今个月1号起发放的首批电子消费券，消委会至今收到42宗涉及消费券的投诉。消委会指商户的优惠和推广种类繁多和不时更新，消费者应该细心比较，看清优惠是否真的有着数。消委会上星期四至昨日查询过大约250间商户和商场的不同推广优惠。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举例说，有商场优惠涉及消费者消费满指定金额可获商场现金券，但每日只有30个能够尽享优惠的名额。亦有商场指消费满指定金额可获折扣优惠，但其实透过不同支付平台用消费券折扣不一样。消委会提醒消费者要留意消费的最低金额、时限或人数上限，应该细心比较不同优惠，保留单据和相关推广资料，以便有争议时作为凭证。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热带低气压卢碧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上午11点，卢碧集结在香港的东南大约190公里，即是北纬 21.3 度、东经 115.7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偏东移动，稍后转向东北方向，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广东沿岸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埋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11点，升416点，成交金额895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4点，升137点。跟着部分港股做价，腾讯控股467蚊，升21蚊；美团221.4，升9.8；比亚迪股份281.6，升22.6；阿里巴巴193.5，系冇起跌；李宁94.1，升8.2；盈富基金27.12，升4.4；吉利汽车28.4，升1.55；安踏体育184蚊，系升10.2；恒生中国企业97蚊，升2蚊；小米集团26.65，升7.5。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汇价：港元7.775，日元109.06，瑞士法郎0.904，加元1.252，人民币6.462，英镑兑美元1.393，欧元兑美元1.188，欧元兑美元0.741，新西兰元兑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601点，跌39点。港金现价报168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71美元，卖出1814.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坏车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转去黄珠路嗰条支路咧，就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对出。重复多次，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去黄珠路嗰条支路咧，就有坏车阻路，唯一嘅行车线就封咗，车龙去到兆康港铁站对出。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月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 乐场那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观景台对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到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去青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方向天水围。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嚟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 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是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费电费。 梁继忠、李丽蕊、马小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 ，guest of the day 星期三嘅嘉宾，今日嚟邀请到咧就系冯正南小姐，就系、是、呢个香港音乐治疗有限公司嘅总监 Yuki 嘅。Hello， 欢迎 ，Hello。 冇错啦， 好啦，咁欢迎阿 Yuki 咧，今日咧，哇，唔单止系自己一个嚟啦，仲带咗好多好多嗰啲音乐嘅道具，我可唔可以讲系道具咧？乐器啦，分别有好多嘅，一阵间嘅话都会同我哋慢慢介绍。 我相信咧，音乐治疗咧一定不能够冇音乐嘅。 当然啦， 咁首先咧，先我咪后咧都问咗阿 Yuki 啦，点解你会对音乐治疗呢一样嘢有兴趣嘅？咁样，不如 Yuki 自己讲下。 咁啊，自细都学音乐， 系啊，咁我其实就四岁嘅时候就开始学弹琴啦，咁啊。跟住之後就一直都繼續進修係自然音樂咁樣，咁我第時咧我都諗住係做一啲同音樂有關嘅嘢㗎啦。咁啊而咁啱啦嚇，屋企人亦都有啲需要，有啲情緒上嘅需要啦。咁啊而我又好中意研究一下人哋嗰啲行為啊、舉止啊，點解佢哋會咁做啊？即係有心理學嘅興趣。咁而音樂治療呢樣嘢就可以結合兩樣嘢咯。 同你讀嘅嘢都有關咯。你读音乐嘢都读心理学噶嘛？ 系啦， 所以就将两样嘢结合埋一齐啦。 音乐加心理学冇错。其实讲到音乐治疗咧，咁啊有两个字治疗，就好似针对一啲譬如话 有问题 嘅嘢咁。其实系唔系咧？譬如话一个正常嘅人，音乐治疗又可唔可以帮到咧？嗱，又或者我自己屋企好唔开心，我听住歌，算唔算系自我嘅音乐治疗咧？嗬， 系啦，我可唔可以理解一下咩叫音乐治疗先？ 治疗 咧，嗬，系咪？不如我哋 define 咗呢样嘢先。 好啊，咁其实音乐治疗咧就系透过音乐活动啦，譬如唱歌啊、听歌、玩乐器，又或者作曲作词咧都得噶。 作曲作词都算系一种音乐治疗。 咁即系头先已经答咗你个问题咯。 哦，系， 我就系佢自己听音乐都系一种音乐治疗咯，啱唔啱啊？ 你可以咁样讲嘅，可以有舒缓嘅效果，但如果你真系要做治療嘅話咧，就需要一個音樂治療師去到做啦。 明白，即係唔可以自己聽住歌就當治療咗，嗰啲叫舒緩啦，開始可以話唔係治療啦。 係啦，係啦。 咁音樂治療針對邊方面，或者係對咩人係最方即係有用嘅咧？ 其實對好多方面都有用嘅，譬如發音啊、咬字啊、專注力啊，又或者 對發音都有用㗎。 係啊，譬如有一啲人中咗風咧，佢講嘢可能攣咗。 哦。 可能言語言語治療， 我知啊， 佢冇中風都掠， 我掠嚟買嘢啫， 佢有啊，佢姓馬啊嘛。 系啊，咁啊發嘅繼續發音咬字啦嚇，講嘢講唔正啦，又或者步行，其實行路都有用嘅喎。譬如中咗風嗰啲人咧，佢哋行得可能趌下趌下，咁我哋都可以用音樂伴住佢行。 我真係音樂可以點幫咧？我真係唔明喎，嗬！即係嗰啲物理治療就我就相信，即係我就知啫。但音樂點幫一啲行路即係可能 有 問題？ 中咗風嘅朋友 係啦，咁啊其實喺外國嗰度咧，音樂治療師有機會會同物理治療師一齊去做嘅。結合嘅，咁跟住即係音樂治療師喺隔離可能唱住歌，有啲節奏穩定嘅節奏去伴住佢行路。咁而網上面亦都有啲個案啊，咁就見到啊，可能有一個人做咗幾節嘅物理治療啦，可能都進步唔大喎。咁但係做完啊，加埋音樂治療，有音樂伴住行咧， 相得益彰。 係啦，就相得益彰，就可以即係即刻行快啲，甚至啊拎走個拐杖亦都可以行到咯。 咁我相信音樂係會令人輕鬆啲嘅。 我可唔可以理解為其實就係有時我哋人咧好得意，你話除咗話係物理上面嘅物理上可能嘅就係我哋喺結構上面係嘛，即係可能啲手腳喐嘅，同埋嘅就係另外一個層面嘅就係我哋係心理上。其實都需要嘅就係兩樣嘢結合嘅時候，我哋先能夠做到一件事。所以其實你有時你講緊可能係中風嘅就係佢係物理上或者係佢喺身體嘅結構上有問題啫。但係其實咧仲有啲心理嘅嘢，你都要同步同佢一齊，先至可以幫到佢嘅。我可唔可以咁理解？ 可以咁理解。咁另外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啦，真係可以改變我哋嘅腦部結構嘅咁所以同埋亦都有啲背後嘅理論係。關於生理上面嘅，即係純生理嘅啫，係啦。咁所以你話心理上面就另一樣嘢咯。 嗯哼，好啦，咁其實我都做咗少少嘅資料搜集，佢哋就話咧，原來咧人係好得意，好多時候我哋嘅細胞啦，或者我哋嘅 DNA 啦，原來係喺有某個嘅 hertz， 即係我哋嘅聲音嘅一個即係個單位個音頻裡面嘅話咧，係我哋最舒服，能夠係自我修復嘅，係528個 hertz。有冇啲咁樣嘅一啲理論嘅基礎？因為我見到喺 YouTube 有好多呢啲咁樣咧，叫你就你瞓唔著覺咧。其實我係想介紹俾你嘅。佢話你聽下呢啲咁嘅音樂嘅話咧，係會得到。 佢係嗰啲係啲 murmur 定係點樣嘅？即係啲嗰啲聲。 New Age 嘅音樂。 OK。係 啊，其實有冇啲咁嘅理論基礎？ 我哋音樂治療咧就冇讀呢樣嘢嘅，係啦。咁我相信你講可能係音頻治療或者聲音治療咯，就係即係透過一啲頻率去到改善或者改變你個磁場啊，又或者係啦其他嘅。 我明白你意思嘅，即係我以前聽過啲音樂，我買過添啊，就係一啲好緩慢嘅鋼琴音樂，佢再加埋啲流水聲咁樣，即係佢呢一樣嘢。如果你喺度瞓咧，播住呢啲即係少少鋼琴啊，好緩慢嗰啲。 你講緊嗰種又有另外一種，有一種叫白噪音。 是啊是啊 white noise 就是 雀仔声啊，流水声啦， 类似嗰个原理就系嗰边咯，就系讲紧啲即系频率嘅， 系啊，一个频率，亦都会令到就系我哋会觉得放松，同埋会令到我哋感觉到觉得舒服嘅。但系其实同音乐治疗呢一样嘢就有少少唔同啦， 系啊， 咁啊真系更加想知。 咁啊 Yuki， 我想问音乐治疗咧，其实咧系啊，譬如我哋睇医生，我知道啦，睇一次食完药两次咁，音乐治疗系一个。長期啊，定係即係一次半次嘅過程嚟？係咪視乎翻嗰個 client 佢自己嗰個需要，或者佢嗰個情況有幾嚴重，或者唔嚴重，係咪咁啊？ 其實多數都係需要長時間嘅治療嘅。咁就好似你。言語治療咁，你都唔係睇一次就可以講翻嘢，又或者講得好好啦。 係啊，物理治療都係啦，我都唔會睇一次啦。 係啊，咁因為我哋音樂治療係唔會俾藥人哋食噶嘛，咁所以都係要慢慢循序漸進咁樣去到做一堂一堂咁進步咯。 大人多定細路仔多啊？ 半數係小朋友嘅，我哋接嘅 client 係啦。咁而其他都係大人，譬如老人家。又或者戒毒嘅人士， 戒毒都有啊， 有啊，系啊，因为通常吸毒嗰啲朋友仔可能都有压力啊，又或者感情问题啊、家庭烦恼啊、经济问题啊咁样样，系啊，咁所以都需要做一啲情绪嘅舒缓咯。 如果系咁讲法，我想问一问嘅就系话，你头先有讲到嘅就系其实你基本上嘅就系细路啦、大人啦，有啲乜嘢嘅啲问题嘅话，其实都可以帮到啦。 系 咁会唔会系因应住嘅就系佢哋系唔同嘅人嘅话？你可以用不同的音樂去作為治療呢？ 例如我舉個例，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就係話，哦，原來佢係婦女嘅，又或者佢就係佢專注力不足嘅，或者係佢自閉，或者佢更生人士，或者係長者，我會用唔同嘅嘢。譬如可能如果長者，我針對就用吉他， 會唔會啊？即係 會 唔會 有唔同噶？ 會有唔同嘅嘢嘅，譬如小朋友，我哋當然係唱兒歌啦，就 Whee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嗰啲啦， 啱啱啱， 係啊，咁 熟悉嘅嘢嚇， 係啦，熟悉嘅歌啦，咁啊青少年咁啊，梗係唱一啲 in 啲啊潮啲嘅歌啦。咁老人家我哋都会唱一啲邓丽君啊、上海滩啊、浪奔浪流咁样样咯。 哇，咁佢要需要识好多嘢先得喎。 咁你系咪即系自己都唱好多歌嘅？即系研究好多歌噶？ 我会听好多歌嘅，但我听嘅都系老一派嘅歌多咯。即系我系听徐小凤嘅，即系邓丽君啊嗰啲咯，系啊， 系 啊。 通常细路仔咧系由边方面嚟需要你嚟帮嘅？系咪都系头先你所讲专注力啦、情绪啦，吓咩嗰啲咩阿氏保家症啊？系咪即系类似呢啲啊？ 是啊是啊，咁我哋其实接好多个案都系自闭啊，又或者系专注力不足嘅问题。咁其实冇问题嘅小朋友都可以参与音乐治疗嘅。咁譬如就改善亲子关系啦，咁因为研究都讲到亲子关系好重要啊。咁譬如你亲子关系好嘅，咁情绪表达又好啲啊，朋友又多啲啊，咁高考成绩即系研究讲啦，高考成绩又会倾向好啲添噶。 其实佢哋 EQ 系好重要，系嘛？ 系啊。 咁所以其实喺呢一方面嘅话，就应该要有。 啊，老师啊，我咧其实最近都有啲病啊，我失恋啊。咁如果我真系咁样去 consult 你啊，治疗师啊，老师，我最近失恋，好唔开心，我翻工又乜都做唔到，咁你会点开始即系接我呢个 case 啊？ 如果你呢個 case 嘅話咧，咁我哋就我自己啦，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方法都得嘅，咁可以做歌詞嘅分享啦，即係同你唱完首歌嚇，有邊首歌嘅歌詞係最代表你啊？嚇，你而家嘅心情係點樣啊？ 我很醜但我很温柔咯， 呢個係你啫， 小強 咯，小強咧。 嗱，你當我而家我真係揀咗一首即係好舒緩我嘅歌，就叫做《把悲傷留給自己》。咁但係如果我越聽越個人越抑鬱，咁又點搞咧？ 係咯，其實係呢啲人係咪唔應該聽啲咁慘嘅歌？後面應該聽嗰啲《紅日》啊、《莫再悲》啊，即係啲鼓勵性嘅歌。係 啊， 我會答唔係。系啦，咁第一步咧，其实我哋都会想个client 啦，就会去接受自己嘅情绪啊， 接受失恋。 系啦，接受失恋，即系承认自己啊，我系好唔开心，我好挂住佢。系啦，就唔系去逃避嗰个感情咯。咁确认咗个情绪，我哋先慢慢可能转移一个专注力啊，去到谂其他嘢咯。 哦 ，OK， 我確認咗啦，而家我仲係聽緊呢個把悲傷留給自己，我好啲啦，咁跟住可以點樣？ 點樣先至為之好啲啊？係 啊，點樣為之？ 係咯，你點樣知道佢有改進啊？ 因為你又冇藥食嘅，係 咯，又冇病徵嘅， 係啊，咁跟住你會點樣去衡量究竟佢點樣先可以去到另外一個 stage 咧？ 咁其實我哋每一堂都會揀唔同嘅歌嘅，係啦，咁所以如果你堂堂都想揀嗰首歌，咁我哋當然會同你一齊唱啦。咁但係我哋都會俾多啲選擇。隔離嘅係啦 ，OK， 即係除咗呢首歌，我哋可能會俾其他失戀歌又好，又或者感情嘅歌，或者我哋下一步就會轉移啊，你下一段感情你想點樣啊？ 我即係 我嗱，我嚟第五次啦，我揀真的漢子，咁我代表乜嘢嘢咧？係咪即係已經 recover 翻？定原來我對象轉移去真的漢子？ 即係其實佢已經唔再對聽之前嗰隻歌啦，咁係代表其實佢已經係開始接受咗呢一樣嘢。 咁就真係要睇返佢自己個解釋啦，因為人人對 要問返個 client 你點解揀呢隻歌， 我點解揀呢首歌，因為好聽囉， 因為好聽 係啦係啦，因為我覺得幾好啊，咁樣做人唔好成日即係好似好兜踎咁，咁就得唔得呢？係咪代表已經 即係自己 man 啲係 啦 係啦，唔好再把悲傷留給自己啦。 咁如果你真係講得出呢堆嘢嘅，我會覺得你係好咗啦。咁我就可能會繼續問你你將來嘅期望嘅愛情，或者你諗住之後揀個咩女朋友啊咁樣樣啦。 咁嘅， 如果咁講法嘅話，其實治療嗰個過程唔單止話就係有一個嘅治療，等佢接受自己啦。係咪有幾個 stage 㗎？其實接受啦，面對啦， 面對啦，或者展望將來啦， 同埋展望將來。 呢個我自己就覺得。 是一個常用的結構咯。 嗯， 係啊。咁至於有冇話真係一定要咁做就冇嘅， 即係可能會跳嘅。 係啦，可能會跳嘅，會嘅。咁、但係我自己就會 follow 呢一個 stage 咁樣一步一步做。 會唔會有啲個案特別難處理，或者係即係好難打開佢嘅心嘅？即係 分享。 係啊，會唔會有啲咩好難忘個案？ 通常其實嚟得揾我哋咧，都好有心理準備去到講啲唔開心嘅嘢，一嚟就喊曬嘅，有啲真係係啊。咁但係如果真係深刻嘅話咧，就有個喪即係死咗一個侄女啊，侄女死咗過咗身，咁跟住就瞓唔到啦，會無啦啦喊啦，咁跟住又失眠瞓唔著，咁就嚟睇啦，咁啊喺個過程就同佢畫畫啦，聽一啲舒緩嘅音樂。 畫畫你都會做埋㗎？ 我會㗎。 所以除咗音樂治療，即係畫畫都算係一種嘅，即係舒緩自己嘅情緒嘅。 係啦，因為音樂咧加埋畫畫就可以即係令到你嘅潛意識抑壓咗嘅感情啊，就浮翻出嚟。咁所以就可以做一啲輔導嘅工作咯。 其實如果係講緊真係都係藝術治療嘅嘢，係嘛？係咁其實你覺得有冇異曲同工？譬如可能係即係畫畫同埋嘅仔音樂，有冇一啲其實相似嘅一啲嘢係會令到你嗰啲潛意識可以？容易啲表達到出嚟噶， 有嘅。咁啊，音樂上面啦，咁當你一個人進入放鬆嘅狀態，用啲柔和嘅音樂嘅時候，咁佢就潛意識易啲出嚟啦。咁啊，當你畫畫嘅時候，其實都係無意間就投射咗你一啲情緒出嚟嘅。咁即係譬如有個客人啦，咁佢就有焦躁症咁樣樣啦，咁跟住佢 自己知唔知啊？佢自己知 嘅，跟住之後佢就聽一首歌，咁其他人可能畫到山啊、水啊、好靚花花啊，咁但係佢自己畫咧就會畫到千軍萬馬嘅， 好偉大喎呢幅圖啊！ 好 混亂喎，係啊，情緒好混亂啊， 係啊，咁樣咯， 即係佢畫出嚟嘅東西就表示佢嘅嗰個情緒嘅狀態啦，所以。就畫嚟畫去都係啲好動、好動啊，或者係好煩躁嘅嘢啊，諸如此類嗰啲。 係啦，咁但係你隨住即係個治療過程啦，你會見到佢幅畫啊，即係開始平和翻嘅，即係變翻啲山啊、水啊、跳芭蕾舞啊咁樣咯。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即是話透過你嘅治療嘅話，其實你係識得要解讀。究竟佢而家嗰個情緒係點樣？可唔可以咁樣講嘅？就係、是、譬如可能音樂嘅話，就係可能打開你嘅心。但係如果你話講緊用畫畫呢一樣嘢嘅話，就是、要你表達你而家究竟真真正正嗰個感覺係點樣咧？ 我覺得可以講係表達嘅，咁但係我哋就唔會解畫嘅，係啦，解畫咧係個。客人自己解翻自己幅画嘅，因为同一样嘢，譬如我见到十字架，有啲人会谂起死亡，有啲人会谂起神圣嘅嘢，咁所以系点解就系要问翻个 client 啊？ 因为佢嘅答案先反映紧佢而家谂紧啲咩嘛，可唔可以咁啊？好啦，咁咧其实咧 ，Yuki 今日带咗好多唔同嘅乐器嚟啦，有好多咧，甚至阿马小强话呢个咩嚟嘅咁样，嗰个长形刮刮咧，嗰个咩名啊？ 我真系完全 系 唔知系咩。 系啦，即系一个木嘅，咁跟住咧，你嗰支棍仔刮佢咧，就有啲声。 不如咁啊！一阵间我哋嘅咧喺十二点过后啦，我哋就同大家嚟一个就音乐治疗嘅五间音乐会， 好唔好 啊？哇！ 正， 我负责唱歌得唔得？ 得， 治疗嘛，梗系有问题嘅要唱噶啦，系咪先？ 冇问题都唱得。 讲得太迟，伤口中白刺，从来并没兴趣探究你与他的历史。想起昨日对你仁慈，相信你在意，谁愚弄我同时，回头又与他新开始。终于明白必须自爱，自然问被装载，很好才换到的未来，注定任人主宰。终于明白怎么自爱，若无其事退开，再不追究往日，让我爱情尽比赛。真心价值太过偏见。 是三十一八点黄金五合一数字世界， 我是主持李灿明。 今集和嘉宾梁国成讲下运动拔尖密码。 如果我们以篮球来讲，我们初学者假设定个数字的目标，射十球中一球，找适合他的方法，然后给递增的目标。在当中的过程里面，怎样令到运动员不断都觉得自己在进步。 星期三晚八点钟，港台电视三十一数字世界。 呢位喺香港生活嘅印尼日本混血儿 Nita 有一句好中意嘅日本名言： 笑う角には福来たる。 意思系开心笑，幸福自然嚟。 想知道更多有关印尼朋友嘅生活，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处全力支持，逢星期日早上六点到八点 ，Barbie、Chinsa、思培同你过一个 beautiful Sunday。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黄桂林，我最希望点的是刘德华的 Everyone is number one，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我想起在奥运比赛场上，不分国界，不分肤色，每个运动员都创造最佳成绩。祝愿香港运动员表现出色。 Everyone is number one。 Everyone is number one。 成功的秘诀在你看不看，流最热的汗，用最真的心，第一名属于美。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陈果导演新作拍鬼片，他说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想好演员班底。 写的时候已经想阴阴姐一定走不掉的了。他的造型本身都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阴阴姐他的人又开朗又抵死，什么都好玩一点。车保罗就最容易的了，车保罗的样子都是跟阴阴姐都是同一路人来的。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气旋警告信号，同路壁相关的雨带和西南季候风会在未来两三日间中为香港带来骤雨和狂风，海面会有涌浪，市民请保持警觉。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和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2点，升407点，成交金额960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74点，升137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68升21.8， 比亚迪股份279.4升20.4，美团220.2升8.6，阿里巴巴194.3升8毫，吉利汽车28.35升0.5，李宁93.4升7.5，盈富基金27.12升4.4，安踏体育183.1升9.3，恒生中国企业97.08仙升2.08仙，小米集团26.75升8.5。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775，英镑10.827，瑞士法郎8.605，澳元5.757，加元6.21，新西兰元5.487，欧元9.2323，每百元对港元7.1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106。日经平均指数报27,575点，跌66点。港金现价报16,8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35美元，卖出1,813.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啊，去翻黄珠路嘅支路啦。咁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咁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嘅车咧就不能够去到黄珠路嘅支路。咁现场咧就冇挤塞噶，咁留意翻指示啊，就系、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去翻黄珠路嘅支路啦，受坏车影响，咁就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华润大厦，去北角和跑马地龙尾税务大楼；告士打道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去返观塘道啦，由于路面要清理障碍物，现在影响到东隧的九龙出口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去花园道口；在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去芜湖街，佐敦道去返海旁方向近住渡船街一段慢车，龙尾就白加士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落斜青衣、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天水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仲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我未结婚噶，睇咩睇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你刚才所说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有了他这个怎会闷呢？ Oh, I love it！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节目啊，12:10啊， 风 骚快活人，今日咧有音乐治疗师 Yuki 啦，吓冯静南姐姐同我哋倾偈嘅， 系啊，咁其实咧，我知道个 Yuki 姐姐咧，头先咧，哇，原来咧出到先见到，唔系八宝，唔单止头先我哋讲紧几样嘢，佢系成车咁嘅车， 系啊，成粒成车噶， 系啊，啱你玩啊，小张， 好似啊，即系买餸嗰啲咁样，一车一车噶，呢个听声就系。 就一个鼓啦，但呢个鼓咧就唔系普通一个鼓，佢一个圆形。呢、這个圆形咧就中间有一个薄薄地嘅胶膜咁啦，咁打落个胶膜，啲箱有几次打鼓。 又见到对方喎， 系啊， 系啊，呢个俾细路仔玩嘅， 系啦，但系大人都玩得嘅，系啊，咁啊呢个叫鼓片啊， 鼓片 系啦 ，OK， 好啦，逐个逐个乐器同我哋介绍一下先啦 ，Yuki 姐姐，好嘛？哇，呢个我中意， 交俾你啦，真系 呢个 听住啦喎吓，系咁样嘅。似咩啊？ 似落雨， 又或者系喺沙滩嘅时候听到 嘅、哦、海浪声， 海浪声， 跟住整到我只脚湿晒添。 哦，系系系， 好正啊！ 系啊，呢、這个就叫做浪声鼓啊， 浪声鼓。但系佢似一个嗰啲咩蓝咩曲奇咧个罐入边摆啲豆，似唔似？ 你可以试下， 你可以试下整。 系咪？其实系咪咁整噶？ 系啊，其 实 我哋呢个都系咁样，类似摆。 即系嗰啲曲奇嗰啲圆罐咧，就抌晒，即系食晒里边啲嘢之后咧，就摆啲沙落去啦。啊，唔系沙，即系嗰啲叫流会流动嘅珠珠。 系 啦，咁啲声就系咁啦。我以前咧，以前有啲人咧买嗰个加拿大一支长柄，就系做落雨声噶，唔知你有冇？ 定系澳洲、啊？ 澳洲 ，sorry， 澳洲， 系 澳洲 原居民、原住民。 系啦，佢有个棒棒，里边有啲 长嘅， 一调转佢咧就， 跟住佢就唰， 好似啲落雨声咁。 都系呢一种用啊，嗰、那个叫雨声棒， 冇错， 都有用。 系、哦、系。 好啦，仲有呢一个啦。 哎，這個呢就叫做重撥，即是成日睇人哋和尚化緣嗰啲呢咪拎住個兜嘅金屬嘅嘢嘅。咁佢又可以哼一哼，咁跟住呢擦佢條邊呢。 嗯，那個共鳴可能就弱咗少少。 係咪係咪兩個加埋一個動作㗎，即係次次都要咁樣兩個動作，即係燈然後再行嗰邊啊？ 你可以就咁擦它，擦唔擦到嘅？ 得㗎，係啊，你真係果然好手勢。 但係你要練咯， 啊哈， 係啊，要練。 唔得㗎，好難。 你試下， 我有啲長者嗰啲咧，就真係 係你長者咪得咯，所以咪俾你試咯。 唔係即刻得咯，要練一練。 你哼佢一下先，哼佢一下先啊，得㗎，得啊，我覺得你得。 唔得我真系 对你有信心， 对你有信心，嚟啊 ，OK 啊 ，OK 啊，嗯，唔系咁， 唔系施主放低啦， 放下自在。好啦，另外仲有前面呢一个啦， 系啊，咁我哋我今日都带咗个铁砂铃啊，又或者叫卡巴萨，卡巴萨， 卡巴萨， 系啦，咁啊系一个好似锤仔咁样嘅嘢啦，跟住有好多钢珠绳咁样样去绑住，咁啊可以捽嘅，咁啊摊大个手板啦，跟住咁样擦擦擦。 嗯， 哇！ 呢個有時我見啲樂隊表演都有， 有啊， 樂隊表演都有。 有時可能係一啲比較啊熱情啲嘅一啲歌曲嘅話，其實有時都會聽到嘅。 係啊，有陣時都會聽到嘅。咁其實我哋音樂治療用都係一啲常見嘅敲擊樂器咯，即係唔使話要好叻嘅，唔使話要彈琴識音樂先玩到。 攞起手就已經可以啦。 係啦，冇錯。 另外一個就係阿小強攞走咗嘅，係 嗱，老師將佢最重要嗰啲樂器就交咗俾我， 係 啦，明唔明啊？ 係啦，你病況再嚴重 嗱，呢個聽住啦喎。 系，哇，好似夜晚黑夏天嘅时候， 啲昆虫， 系啊，嗰啲昆虫叫， 呢个叫做乜嘢啊？ 呢个叫做刮瓜，系 刮瓜， 刮瓜，系啦， 一刮就刮， 系，即系唔好，唔好大家利是。 波板糖咧，老师， 系呢个叫波板糖鼓啊，咁啊可以用呢个彩虹，好似珍宝珠咁样嘅敲嘅， 哦。 系啦， 但呢啲咧其实系俾嗰个 client 去自己去摸索， 自己拣嘅， 系嘛，即系佢自己拣嘅，即系 自己拣嘅多数，系嘛，咁系除非我真系想即系惊佢哋争乐器，我先至会一式一样嘅啫， 明白， 系啦， 可唔可以模拟一下嘅就系如果要做一个治疗嘅时候嘅咧，先嚟嗰啲步骤会系点样咧？譬如对付小朋友先算啦，咁你会系点样嚟噶？ 咁啊，首先小朋友我哋多数会俾一个结构佢嘅，咁啊第一步我哋就会一齐唱欢迎歌啦，咁啊 欢迎歌 啊，点样唱啊？欢迎。 好正喎！ 歡迎歌好似幼稚園咁啊，即係我哋其實上堂好似 play group 咁樣樣。 哦，好玩喎！ 我冇歡迎歌，我就有拜拜歌啫。我因為我都有教小 朋友。即係有歡樂今宵再會。 我有拜拜歌嘅， 我哋都有喎，係啊，咁啊，不如我而家就唱一次 我哋嚟歡迎歌， 歡迎你哋啦。 好。 小強，我哋 say hello， 咁我就會揮揮手啦。跟住之後又或者我會留空個歌詞嘅。Sarah， 我哋 say hello。 哦 ，OK。 係 類似咁樣啦、 明白。 等佢哋可以係集中。系嘛？ 系啦，话俾佢哋知，我哋开 始 啦。 哇，几好！ 好似你听到六合彩嗰啲歌咁样咧，系啦，咁就知道六合彩开始啦。咁样就唔用讲嘅方式，用音乐啦。 系，咁然后第二个 stage 咧，即系开始咗啦。咁然之后咧， 咁跟住睇翻小朋友佢嘅需要系咩啦？假设我系做专注力不足或者自闭嘅，咁我就想佢留意我，咁我就可能唱歌啦，俾两首歌仔佢拣啊。譬如我有 The Wheels on the Bus。 Wheels on a bus go round and round， 系啦，又或者我哋，有If you're happy and you know， clap your hand， clap your happy and you know， clap your hand。 冇錯，咁係俾佢哋揀喎。小朋友，兩首歌你想揀邊首啊？ 我想揀第二首啊，老師。 哦，都可以喎，我哋好自由嘅，其實音樂治療。咁你想揀咩咧？ 第二首。 第二首就係。 If you're happy 啦。 係啊，可以啊，咁啊就即係照唱啦，咁跟住鼓勵佢哋拍手啦。 我都有玩嘅，如果我玩咧，我就玩一啲有埋動作嘅，就叫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knees and toes， 因為佢要做埋動作啊嘛，係啦，咁就等佢唔使咁 freeze 咁坐咗喺度咯，因為有啲人啱啱上我啲堂咧就坐喺度好怕醜嘛，咁要起身喐下就唱呢只 head and shoulders knees and toes 咁啦。 係啊，我哋都會有呢啲律動嘅歌曲㗎，咁我哋通常 structure 咧，即係一堂嘅結構就係由慢慢嘅嘢開始坐低玩，跟住先至做 high 嘅喐動嘅嘢，跟住先至再放鬆翻拜拜歌咁樣。 哦，咁樣嘅。好啦，頭先我哋講到就係小朋友啦，咁我哋係無疑嘅。如果係個治療嘅話，應該要點做咧？咁其實我哋想針對嘅就係小強嘅。 啊 佢有个小字啊嘛， 就系冇错啦， 小朋友 就有小强。咁如果系嘅话，譬如可能系一啲长者嘅，系啦，又或者系一啲比较可能系有年纪嘅人嘅话，其实又会系点样去做呢一方面嘅治疗？个开始又会系点样？或者个结构又会同教小朋友会唔同咧？ 咁啊，睇翻佢嗰个能力系点样啦。假设好似小强嘅吓，真系冇乜特别 冇 健康 嘅， 唔系即 系 好特别。 你系咁讲嘛？你话睇个能力点啦？有时候冇乜能力嘅， 真系冇 需要。 有乜能力？ 得10% 嘅能力， 佢就低能力。 咁啊，我哋就 老师，点解你会笑得咁开心噶？ 因为我见到你哋啊嘛。系啊，咁我哋即系譬如小强咁样啦，好醒目嘅，咁我哋就唔会唱欢迎歌噶啦，如果唔系俾人就觉得你啊好幼稚啊， 或者你抌波钟啊，系咪？ 系啊，大人你我唱欢迎歌， 大人咁贵嚟呢度揾你啦，你竟然同我唱欢迎歌，唔唱啦 ，skip 咗佢先， 冇错啦，咁我就 skip 咗佢啦，咁我哋就会睇下你做情绪啊，定系做记忆力啊一啲训练咯， 记忆力啊， 记忆力啊， 系记忆力， 需要佢阿兹海默嘅，佢有个全名叫阿兹海默。强 啊！咁我哋就会譬如做一啲节奏嘅记忆嘅，咁譬如我打个节奏出嚟啦，吓， 细个重复一次啦， 系啦，佢就重复一次， 试下咯，你试下咯，系啊， 我试下，譬如 好， 系啦，咁你做到呢个就慢慢加深加难咯， 哦，咁但系你都要好好记性，如果系咁，因为你都唔可以错噶嘛。 我可以错嘅，其实我系可以错嘅。 因为佢一错咗之后，佢就话佢错咯。 因为有阵时 又系 你专登错嘅。 我唔系专登错，但系有阵时啲长者咧，佢唔知自己打咗几多下，佢打咗20多下，咁正常人真系会唔记得嘅。咁所以我会尽力唔错啦。咁但系有阵时啊，佢哋。打出嚟俾人跟嘅嘢系真系记唔到啊！ 即佢有时会调翻转，佢出你跟系咪咁？ 系啦，因为我都想建立佢自信啊，系啊。咁如果遇到呢啲情况，我哋就会即系俾个数字佢啊，可能你啊小强，你帮我打8下，咁就真系街住佢啊，一二三四， 好啊， 你先可唔可以打到8下？ 8下系嘛，好，拍手 系可以。 咦 ，OK 喎。系啊， 试多次 系少咗， 系咯， 系少咗，都 系少 咗， 都系少咗下，即系佢需要 一样， 你可以问，但系佢好好嘅，佢自己创作埋个节奏，通常。啲長者真係去到8下，真係 1、2、3、4 啦。 我以為你係會咁樣拍 啊！ 傻嘅咩？ 係啊，所以咪即係少一下咯。 你都少一下喎。 係啊， 我 老師佢邊 part 出現問題啊？ 就冇乜嘢嘅，练习下或者降低个复杂度咯，即系唔好作长短珠咯。 扮下你都要降低复杂度啊！你试下拍三下啦，你嘅复杂度。 系，我知道。 好啦，头先我哋既然咧应承咗大家嘅话，就要开一个五间音乐会啦。 冇错。 头先我哋又讲到嘅就系话咧，即系细路仔就会听头先我哋呢啲咁样嘅即系儿歌啦。如果系长者又或者系有翻啲年纪嘅，其实会有啲乜嘢歌曲嘅就可以俾大家选择咧？ 哇，咁其实假设啦，中年嘅咁我可能会有啲许冠杰啊，又或者梅艳芳。 你叫佢唱定你唱啊？其实 一齐唱， 一齐 识唱嘅就一齐唱，好似开 呢一个可以起到咩治疗作用咧？佢有时佢自己唱机佢都会唱噶啦，或者佢开电视佢都听到一啲歌曲噶啦。咁 同你唱有乜分别咧？ 系啦，有咩分别咧？咁点样治疗佢咧？ 系啦，咁同我唱有咩唔同咧？咁我哋会有乐器俾佢拣嘅。系啦，咁即系就算你唔识唱，你都可以打拍子。譬如有一啲人佢讲唔到嘢，佢都可以即系参与到。咁第二咧，我哋有辅导环节噶嘛。咁唱完首歌会同佢讨论个歌词，你最中意边句歌词啊？边句歌词代表你啊？咁样咯。 不如我哋试下。 好啊， 好唔好啊？我哋而家系休息一阵先，我哋就而家嚟啊。 定系休息 一阵先啦。好啊，咁我哋可以拣下我哋有啲咩歌嘅话，一阵间我哋即刻同我哋嘅音乐治疗师咧就系 Yuki。看看究竟我們有什麼歌曲呢， 一起唱 有感覺了，好不好？哇，好緊張啊。 我的一生有過太多心思要去記住再記住，置身風中見過太多風景，每趟旅程都太短，等雨路過哭聲笑聲亦有快乐，谁话从来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当吧，如航道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震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这些歌唱过友情与爱情，你的天空有了我身影，每趟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从闹市离开未来。 林欣同呢首林中鸟，好啦，翻嚟十二点二十五分听紧风骚发人。今日我哋有咧音乐治疗师 Yuki 同我哋倾偈啦。咁而家就开一个咧五间音乐会啊，喺新闻之前吓，咁就有一只歌曲咧就系、是。改咗啲歌词嘅，系咪都帮助啲朋友嘅，系咪？ 系啦，咁其实有好多朋友啦，都可能冇记性啊。咁我哋 讲你啊，小强， 我知，我准备好啦，我呢、這个 嚟 有动作噶， 我哋准备好啦。 系啊，咁啊，好简单嘅啫，上海滩个旋律嚟嘅。咁、首先啦，就电话嘅手势啦，六字咁样啦、 啊。电话， 电话， 电话， 锁匙， 锁匙， 仲要攞身。身份证先走， 我仲要攞身份证先走。 但系会唔会嗰啲阿婶咧、阿姐、阿公咧，仲记唔到呢啲新歌词多过《浪奔浪流》？可能《浪奔浪流》佢识多啲喎，反为系咪咧？ 有啲会嘅，咁所以我哋会用动作嚟加埋咯。 嗯 ，OK， 系，得唔得啊？马超人， 得，我准备好啦。 你识唔识唱翻头先嗰几句啊？ 试下， 好啊， 嚟啦，跟住咧， 二三，电话锁匙。又要攞身份证 先走，仲有银包 攞埋， 仲要熄水火电煤气， 仲要熄火电煤气， 水火电煤气， 水火电煤气， 所有都要熄啊，知唔知啊？ 熄，知道，知道， 好好噶，因为我哋平时即系有脑退化嗰啲，真系要唱几次或者唱两堂先至会记得。 咁啊，老师你评估我有冇退化？ 更系冇啦。 我真系讲下少啫， 系啊，玩下啫， 冇错啦。 好，咁不如如果系咁讲法嘅话，不如我哋喺呢度咧，我哋一齐唱一首 歌。 好 啊， 好啊， 好啊， 老师带领啊。 系咯，有 Yuki 教下我哋可以点样，大家一齐有个互动啊。 好啊， 好唔好啊？ 好啊，咁我哋咧就有两首歌俾大家拣啦吓，咁啊第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啊，咁啊就系、是、莫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劲。第二首啦， 吓咁啊，漫步人生 路。OK，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咁啊可以拣一首啦，我哋资料都会拣。 好啊，我哋三个我哋举手好冇？ 好投票。 我首首都 OK， 就你哋个 key 首都 OK。 好啊， 老师拣啦， 老师 拣 啦，系啦，我哋就即刻揾埋个歌词啦，好冇？ 拣啊，好啊，漫步人生路， 漫步人生路 ，OK。 漫步人生路， 好，咁我哋嚟噶咯噃。 老师你带住先，如果你识唱嘅话， 当然可以啦。 好啊，带住先。 有啲乐器嘅，咁啊你哋都可以一齐玩。 揾到啦， 好， 我准备乐器。 好嚟啦， 好嚟啦，准备。 在你身边，路虽远未疲倦，伴你漫行一段接一段，越过高峰，另一峰却又见，目标退远，让理想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练。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赏雪，雾里赏花，快乐回旋。无论计较，快欣赏身边美丽每一天，还愿确信美景良辰在脚边，愿将欢笑声盖掩苦痛那一面，悲也好，喜也好，每天找到新发现，让疾风吹也吹，尽管给我两考验，小雨点放心洒，早就决心向着前。 系咪舒服好多啊，小强叔叔？ 我已经觉得自己 recovered。 最后尾一个问题想问一问阿 Yuki 嘅，就系当然啦，音乐治疗嘅话，我哋乜嘢嘅年纪或者系乜嘢需要嘅话咧，都系要嘅。咁既然话喺屋企，我哋可以点样话，搵啲乜嘢类型嘅音乐听，我哋可以得到呢啲嘅治疗或者系一啲舒缓咧？咁 好，咁如果屋企嘅朋友啦，咁你可以想放松嘅，你可以拣一啲慢嘅音乐啦，节奏比较重复嘅，咁每分钟60 拍嘅， 每分鐘60拍嘅音樂， 係啦，咁、就會即係比較接近我哋靜止時候狀態嘅 心跳咯。咁、可以上 YouTube 揾嘅。咁、呢、這個咁第二啦，如果你想做運動嚇、啊、長久啲嘅、持久啲個表現好啲嘅，可以聽一啲快歌。 嗯，好，今日 有用， 多謝曬，多謝 Yuki 啊！咁我哋咧就有機會再揾 Yuki 傾下偈啦，好唔好？希望每一個人都過一個愉快，最緊要心靈同埋身體都健康嘅人生，好嘛？ 最緊大家開心。 好，多謝 Yuki 啊！ 多謝老師 ，好，快到十二點半嘅新聞報告嘅啦。 我哋有拜拜歌係 咪？冇錯啦，拜拜歌啦嚇，咁就拜拜 Yuki， 我哋有機會再揾佢啦。好，翻嚟咧，我哋今日嘅片段人間先咧，新聞報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澳门今朝九点起启动全民核酸检测，但卫生局系统八点几开始唔稳定，预约同健康码系统都难以登入。朝早有市民因为无法登入健康码，未能进入部分场所，其中喺街市入口或者食肆门外聚集咗人群，不停尝试登入健康码。全澳門設置41個核酸檢測站，在北區民居有檢測站外排滿人龍。據了解，一名43歲男子初步確診新型肺炎，預料或屬本地源頭不明個案，患者住在深水埗，病毒量低。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如果有關個案被驗出帶有變種病毒，可能與外防輸入出現漏洞有關，需要追蹤。至於患者病毒量低，亦可能屬復陽個案。若果只是屬復陽，對社區風險不大。對於澳門錄得四宗變種病毒確診個案，本港政府暫停澳門適用於回港二計劃範圍。梁子超認為做法合適，但如果澳門出現大型爆發，就不能夠容許返港人士採取家居檢疫，應該入住檢疫酒店。梁子超分析，澳門今次事件反映 Delta 變種病毒的爆炸性，即使已經接種疫苗亦會受感染。他認為，如果有關個案病發時間早、傳播家人的時間長，一次全民檢測不足以控制傳播，可能需要不斷排查並採取較大型的封鎖措施。美國五角大樓外發生的襲擊案，一名警員被擊中喪生，疑犯被擊斃，聯邦調查局展開調查。事發在當地星期二早上，執法人員說，在國防部五角大樓外一個巴士站月台，一名警員被人擊傷頸部，隨後趕到的警員開槍擊斃來自佐治亞州的27歲疑犯。當局正調查疑犯動機和背景，據報他2012年曾經短暫加入美國海軍陸戰隊。五角大樓在事發後一度封鎖，現時已經解封，負責大樓設施的安全監官員沒有交代事件細節，但強調五角大樓安全。國防部長奧斯丁對喪生的警員表示哀悼，五角大樓將下半旗致哀。在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正午12點，熱帶風暴盧碧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大約190公里，即北緯 21.4 度，東經 115.7 度附近，預料向東北偏東移動，稍後轉向東北方向，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廣東沿岸海域。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盧碧會逐漸遠離香港，當盧碧對本港不再構成威脅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與盧碧相關的雨帶和西南季候風會在未來兩三日間中為香港帶來驟雨和狂風，海面會有湧浪，市民請保持警覺。本港地區下午以及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稍后骤雨较多，同有狂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同狂风，海面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间中有骤雨，周末期间天色逐渐好转。一号戒备信号生效，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然后一个人来英国去找我的好朋友沈教授，希望可以散下心。 Hey, Moni，呢边啊，喂，过嚟啊，睇唔睇到啊？ 喂， 哎呀， 好挂住你啊， 极都睇唔到咁样嘅吓， 可唔可以揽下先？ 喂，放手先啦，唔好咁大力，好多人望住啊。 哎呀，呢度机场嚟噶嘛，见面梗系要揽下噶啦。好耐冇见你啦，有冇挂住我？ 有，好挂住啊。诶，系咧，你啲行李咧？ 在这里啦，得一只大夹咗。 吓、啊，唔似你、啊，但系咁少嘢嘅。啊，我知啦，你谂住嚟 shopping 再 shopping 系咪先？嗱，我讲先啊，嗱，我咧虽然放紧 term break， 不过我改 paper， 你唔好要我陪你啊。你知你女人行街咧，哇，行几个钟都唔唞嘅。 喂，你唔系啊嘛？我坐成十几个钟头过嚟探你嘅话，我仲谂住陪你过生日啦、嗯。你咁快就拒绝我，太过分。嗯、我嬲。 哦 ，sorry。嗱，我而家即刻咧，请你翻屋企，然后同你出去食饭。饭好唔好？ 食完饭咧，我仲要你陪我去饮嘢，玩到天光，哦、好唔好？ 哇哇哇，唔得啊！我每晚追至十点就要瞓，我唔理你啦，你自己中意玩就玩啦。啊、咦？喂，早晨 ，Moni， 咁早起身嘅，系咪 jet lag 咧？瞓唔到咧？ 唔系啊。出边咧啲雀仔嘈醒我啊，我咪出嚟坐下咯。嗯、喂。你屋企好舒服啊！ 梗系啦，我屋企梗系舒服，所以你唔好整乱佢啊！嗱喂，等等先啊，我煲咖啡你饮、嗯，你坐一坐啊。 好啊，唔该。阿 Sam 啊， 嗯， 你过咗嚟英国有冇十年啊？ 唔止咯，十二年啦。 哇，咁耐噶啦，惯唔惯啊？ 惯，我好中意呢度生活噶。 嗯， 简单宁静，有时放假咧会同啲学生咧去屋后边嗰度钓鱼，睇、 嗯、 下书，听下音乐，哇，点会唔惯啊？唔知几舒服啊，啱晒我啊！ 咁唔闷咩？ 闷，我就系享受呢种生活，一个人自由自在，唔知几好。 一个人啊？咁、 嗯、 有冇拍拖啊？ 冇啊，搵唔到我中意嘅。母女最喜欢我这种嘛，而我闷蛋啊，你都说我闷啊，头先系。 哇，你讲啲咁嘅说话，堂堂个大教授咁好条件，只要你开声啊，大把女仔排队想识你啦。 此、言差异，你呢种观念就有问题啦。爱情咧唔系等价交易，唔系百货公司搞大减价促销，快嚟买快嚟买，唔系咁样嘅。爱情系讲感觉，爱情感觉。 明啦，明啦，明啦。咁你咁耐冇拍拖？同我有冇关系先？嗯， 冇，一啲都冇。 嗯，咁有冇嬲过我？ 傻嘅，过十几年咩都过晒啦，我唔记得添啦，嬲乜鬼啊！ 多谢你啊 ，Sam。 冇讲呢啲啦。喂，今日有少少太阳，嗱，我带你出去伦敦嗰度 shopping 好唔好？ 嗯，唔好，我想你带我去你屋后嗰个湖度钓鱼。 吓、啊，你唔怕闷咩？ 唔怕。我仲要你同我讲下你喺英国咁多年嚟嘅故仔俾我听，包括有冇搞师生恋？ 师生恋 系啊， 师生 恋有冇？ 一个字答你，冇啊！ 你快啲起身，你快啲出嚟睇下，你睇下。 早晨， 好靓啊！ 咩事啊？ 落雪啦，出边落雪啦、哦！你知唔知啊、嗯？我一直咧都好恨咧喺雪地上面度玩噶、啊。你啊，你陪我出去，陪我出去，快啲你着衫陪我出去。 小姐啊， 做咩啫？ 落雪好污糟噶，有线喎、 啊。 睇一阵 啊，唔好啦， 冇嘢睇啊， 唔好啦，唔好啦，你陪我出去行下，求下你啊，最多我今晚帮你执屋啦， 净系今晚咋？ 加埋听晚、后晚同埋大后晚 好 唔好？行 啦，落雪都要睇下爬你，着件外套先啦，出边好冻噶 我唔怕冻噶，你条颈巾咧好暖啊。 讲明先啦，嗱，你冻咧，我唔会除外套俾你噶，我仲冻过你啊，知唔知啊？ 得啦，行啦，啲雪融啦，快啲啦。 好冻啊！不过 讲系咯，早讲咗噶啦。 其实我想问你咧，哇，你中唔中意落雪噶？ 中意嘅，特别我唔开心嘅时候咯，我会趁住落雪嘅时候咧，将所有唔开心嘅嘢咧写低佢，然后埋喺雪地下边。因为咧，我觉得当啲雪融化咗之后咧，所有唔开心嘅嘢咧就会跟埋啲雪消失得无影无踪噶啦。 吓，系咪真噶？ 你个样话俾我听，应该你个心里边咧都好多唔开心嘅嘢嘅。嗱，信我，写低佢，埋落雪下边，好快咧就会融晒噶啦。 真系。 我接过 Sam 递俾我嘅纸同埋笔，写低喺呢八年同我老公由开始相识到结婚，到佢出边有个女人，又或者公司嘅同事喺埋一齐，然后我哋摊牌，老公应承离开嗰啲女人，而最后选择离开嗰个系我。我决定离婚，因为我唔想再纠缠落去。我嚟英国是因为我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我写低了离婚的原因，然后埋落在雪地里面。 哇，你这么渣的，这样就会冷亲，又发烧。喂，怎么没事吗？ 冇嘢，我个头仲好痛啊！我仲走身骨痛。 叫咗你噶啦，我叫咗你着多啲衫，你着咁少衫，雪地嚟噶嘛，梗系冷亲。哎呀，小姐啊，唔该你学下照自己啦，好唔好啊？ 系，你当我系你啲学生咁样啊？哇，你仲系咁样闹我？ 我啲学生唔知几醒目啊，边有你咁论尽啊？人哋好识得照顾自己，冬天啊有落雪要加衫啊嘛，人哋识噶，系你唔识， 我都唔怕冻，我冇谂过真系会冷亲噶嘛。Sam 啊，其实咧，我咁样冷亲嘅话，会唔会死噶？ 死死梗添啊！感冒咋死？死乜鬼啊？死！ 唔系咧，听讲话感冒真系会病死噶。 我俾你激死啊！ 如果我死咗嘅话咧，你系咪要做一啲嘢咧？例如话要摆满白玫瑰俾我啦，然后咧。要揀一首好好听嘅英文歌送俾 我。好啊，我唱俾你听好唔好？系啊，得啦，饮杯水先。喂，我煲紧粥啊，唔同你倾住，我一笔俾你食啊，嗱，记得食啊吓。 你识煲粥？ 梗系咯，我净系识煲俾你食嘅咋。 多谢。阿 Sam 啊，得未啊？够钟开波啦。 睇波咩？今日睇波咩？ 系啊，我都话啦，请你落 pub 啊嘛，去捧你最中意嘅曼联啊，好唔好啊？快啲行啦！ 哦，都不过今晚有曼联咩？ 乜曼城唔系曼联咩？ 系啊。 诶，是但啦，我想感受一下啫嘛，我想嗌下，嗱，你当陪下我， 得， 嚟啊，嚟啊， 好。 寻晚佢打电话俾我。叫我唔好离婚，叫我俾多次机会佢。佢话同个同事已经 quit 咗，佢哋再冇联络，仲话想飞过嚟伦敦度接我。我呃佢话我已经去咗巴黎。其实我真系好攰，我唔想再拖拖拉拉啦。所以喺今晚，我藉住话要陪阿 Sam 落去 pub 度睇波，最终嘅目的系想饮酒。我好想醉，我好想咩都唔谂。 Yes, go， 好嘢！点解可以踢得咁差噶？你唔想玩嘅话，你就唔好落场啦。识唔识得踢？ 你点啊？ 咪换人啦！ 你攰啦，喂，攰啦，休息啊，唔好嘈住先啦，休息啊，嚟，不如咁啦，我搵热毛巾同你敷下块面啊，唔好喐，热毛巾， 好热啊，毛巾， 哎呀，你只手冻啊，饮杯暖水先，快啲， 要啊，你好烦啊，你走啦，咩都唔要啊 ，OK， 嗱，咁我翻房，你有咩事嗌我，知唔知啊？ 咪住，我唔可以俾一件你着过嘅冷衫俾我啊，我想揽住离婚咯。 好臭喎、啊，我啲冷衫未洗、啊。咁我俾件干净嘅你冚住咯，好唔好？ 唔要啊，我净系想要你着过嗰啲啊，我想好似以前咁样伏喺你嗰度咁样瞓觉，可唔可以啊？ Sam， 多谢你陪我癫，陪我笑，最紧要嘅系你俾我醉，陪我醉。 Monique， 十年前我放低咗你，今日我仲会唔会系嗰个你饮醉酒之后第一个就谂到会嗌出嚟嗰个名字？嘅人， 嚟啦！ 诶，做咩啊 ，Moni？ Sam， 我仲系觉得好冻啊，可唔可以俾我入嚟瞓啊？我觉得好冻。 你冇嘢啊嘛？ 我要离婚啊！我要离婚，以后我都一个人噶啦。 唔惊啦，有我啊嘛！我答应承过你噶，会一直好似天上嘅星星守候住你噶嘛 ，Sam 啊，对唔住，我今次嚟揾你，真系唔系借你过桥噶，亦都唔系揾你当避风塘，只不过喺过去嗰段日子，我觉得好痛苦，我好唔开心，我好似喺一个无底嘅洞嗰度生活咁。我好辛苦啊！你明唔明我讲咩？ 明，我想讲。 你唔好讲嘢住，你听我讲。如果因为咁而令你唔开心，对唔住，因为我太任性，我知道我系好自私。 你追啦 ，Moni， 你唞下先。 都叫你唔好讲住，你听我讲，我未讲完啊！我同你喺埋一齐嘅日子系最开心噶，可惜自己无福消受啊！阿 Sam 啊，对唔住啊，我真系好想同你讲对唔住，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衰。你个心跳得好快，可唔可以讲俾我听你谂紧乜嘢啊 ，Sam？ 其实我心唯有谂紧过一齐开心嘅日子，跟住我又谂下，如果我哋喺翻埋一齐，又会唔会开心？其实我真系唔敢谂。更加唔敢答我呢个问题。 Sam 啊， 嗯， 下个星期同你坐船去西班牙玩两日好唔好啊？ 我就嚟开学噶咯噃，我想准备一下。 我订咗船飞，因为我想同你庆祝生日啊。 OK。 Monica， 听日几多点？ 诶 ，Moni， 冇人喺度嘅，贴都冇买，唔通佢走咗？点解要不辞而别咧 ？Moni 选择离开，一定有佢嘅原因，可能都系最理想嘅结局嘅，因为我都唔识点去终结我哋嘅关系。我坐喺门口。发现雪地上面有一扎嘅白玫瑰，同埋一封莫妮留俾我嘅信。 Sam， 当你抬头望天空，如果见到有飞机经过，请帮我许愿。我希望每日都活在同你一齐嘅记忆中，想住你，挂住你。嗰晚。当我喝醉酒的时候，我知道我对你已经不能自拔，我不想再伤害多你一次。我知道我太任性，我亦好害怕如果有一天我醉了之后突然不再麻烦你缠住你，亦都可能有一天是你习惯没了我，已经忘记我。不过我知道我的心永远都会有你。 All your life

好啦，咁啊，听日今日嘅片段人间咧，嚟到我哋嘅风骚发人嘅尾声噶啦吓，31度企稳，相对湿度74%。听日星期四，我哋咩环节啊？两位 开心字典 ，Very good open heart dictionary。 听日讲呢个字 系 周字， 我周字， 周末嘅周啊。 周 末的周啊，乜周都得，但系咧、哦、以前就系大片陆地就叫做周啦， 哦、 或者姓周又叫周啦，跟住咧拉嚟我周嚟翻餐馆，我周嚟， OK， 明白，好，咁就可以做定呢个功课啊， 系 啊，听日仲有我哋嘅爱好系列啦， 冇错啦， 咁啊，究竟会停啲、 上个礼拜咧，我哋有呢个电视剧出嚟， 哇，真 系中意啊，系啊， 好中意啊，我哋可唔可以再嚟啊？ 可以、啊，咁所以大家就 十点钟电视剧啊， 哇， 咁样谂下先， 好， 好啦， 听日再见，明天见，拜 拜。 拜拜。